不满球证判决，提出抗议，被红牌驱逐离场。其他赛事，阿仙奴作客1-0击败列斯联，曼联主场同纽卡素踢成0-0。在积分榜，阿仙奴10战27分排榜首，曼城23分排第二，曼联16分排第五，利物浦13分排第八。在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上午6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大约42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17.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的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2-3日，风势颇大和有骤雨，星期二朝早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5%，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暴风，香港以南同埋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5点，台风纳沙集结在北纬19.8度、东经117.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30公里，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风6至7级，有一两阵骤雨，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同埋汕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8至9级，间中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到巨浪。香港以南吹北风6至7级，渐转8至9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至巨浪。沙堤以南吹北风6至7级，稍后8至9级，局部地区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大浪，稍后转非常大浪至巨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北风5至6级，稍后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10至11级，西部后转吹旋风11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6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北风10级，能见度6公里，有雨；澳门吹北风4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北风3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像我本分。 早晨啊，你哋好啊，各位听众，咁朝早嘅时间六点零九分啦，10月17号，咁啊星期一嘅早上嚟嘅，咁啊农历9/22。出面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5%，都干燥噶啦。咁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啊生效紧，不过与之同时见到一号戒备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另外就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啊都系属于维持喺呢个中级度嘅水平啊。咁所以空气方面咧，感觉上咧就好似一般啦，啊，冇错，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冇办法啦吓。咁啊，其实我哋今日朝头早咧，咁啊都好似休息完两日啦，咁星期六、星期日嘅时候咧，咁大家都可能有休息过啦，咁所以咧喺早上嘅时候咧都要系好好地啊干活啦，好好地工作，以及咧就学习。一路戒备信号生效，咁天文台都表示一号信号会喺今日朝头早10点之前咧系维持嘅，10点之前维持啊吓。 晨光每日一格。 人生的而且确咧，好似梦一样。特别系当我哋去到一啲巨变，无论系正面嘅，定还是令到你有伤感嘅，呢啲巨变咧，都系我哋人生一课又一课，我哋要上嘅。开心固然真系好啦，咁但系如果你遇到挑战啊，遇到一啲难关嘅时候，亦都系俾我哋嘅一啲。叫做试炼啊，等我哋咧可以喺当中学习同埋成长，再将我哋学习到宝贵嘅知识啊，宝贵嘅情感咧，去到传承落去，人类先至会进步。所以咧，如果你分唔清楚啊，到底现实同埋梦到底系啲咩一回事嘅话咧，有阵时又唔需要太过执着嘅。当你明白到喺梦入边。你可能会好勇敢去到做一啲嘅事情，其实亦都系反映咗可能你喺现实生活上边亦都有呢一个勤奋嘅欲望，不如将喺梦入边一个大胆、勇敢、机智嘅你，攞啲勇气出嚟，实现喺现实世界入面，令到自己喺人生好似梦一样感觉嘅人生，一样可以做得相当出色。 早上六点十五分嘅时间啦，醒啦，唔好再做梦中人啦。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世界，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最近咧都睇到啲揭揭報紙啊，一個咧喺呢個新界北嘅地方發生嘅一件有趣嘅事情。原因就咁嘅，因為前幾日嘅時間咧，咁亦都話到啊，其實而家咧都去到新界北嘅時候啦，當去到一間嘅燒肉店附近，咁啊見到有啲朋友咧就因為嗰啲。逢身呢個位啊，唔知係咩靜電特別犀利啦，咁啲頭髮就飛起曬。啊，佢哋話到咧，又有機會係靜電，又唔排除咧原因係同燒肉店吹出嚟附近一個特大嘅風機係有關，產生對流嘅風。好啦，有好多人咧，不少人咧就好奇慕名而嚟，一試呢個頭髮直樹變身就超級殺亞人嘅感覺，大家都話嘿，好可愛喎、哦。其中有些街坊更加就去到的時候咧、啊，真的去到呢個位咧，都 feel 到係、哦，真的會飛起喎啲頭髮。不過佢哋就話到啦，未必咧就同因為天氣乾燥而產生靜電係有關嘅。咁佢哋話到，似係嗰啲對流嘅空氣多啲、哦，好似係佢哋咧就將啲頭髮飛起、哦。另一個街坊都係咁講啦，佢就話到係啦，應該係同靜電啊冇關嘅，只係對流嘅空氣啊。咁啊，當然啦，唔擔心咧，就呢啲咁奇怪嘅現象啊，令到自己身體咧就產生問題啦。不過咧，又真係有人堅持咧，就話到，哎，天氣乾燥啊，唔排除啊，真係產生電力喎，啲靜電啊嚇。因為之前咧都似唔係好覺行過附近咧，啲頭髮會飛起嘅。好啦，咁有人咧就特登去视察啦，话到呢个烧肉店开门之后，头发咧啊的而且确咧系会竖起噶，成一条一条咁样咧飞起咗，咁亦都感觉得到咧背后系有风嘅。放心啊，嗰啲系真系风嚟，唔系凉风，唔系阴风。好啦，然后咧就有人发现喺烧肉店附近安装咗一部咧就特大嘅风机，当佢吹嘅时候，启动嘅时候就会产生对流嘅风波。燒肉店一般需要有良好的抽風系統的，咁啊懷疑就係因為呢一個原因，咁啊令到啲頭髮咧就基於呢個對流風咧就豎起咗。啊，坊間咧都幾多呢啲得意嘅事情會發生啊，係啦，咁啊無論係靜電定還是係對流風啦，其實都係用科學咧就可以解釋得到嘅，咁啊亦都唔需要有特別嘅幻想啊喺呢啲嘅情況上邊。不過如果你想，去試一試咧，喺條街嗰度啲頭髮都可以豎起嘅話咧，不妨可以去嗰度探個究竟，或者聯和墟嗰度附近啊。又或者你可以發現一下咧，發掘一下咧，睇下呢個都市入面仲有冇其他地方嗰啲對流風係可以令到你影相嘅時候可以搖身一變，變身成為呢個超級殺亞人呢？ Proper Moments 太科學。 晨光第一线，星期一，晨光正能量卫星。 6:24的时间，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的气温啊大概29度，吹清劲的偏北风，咁啊离岸以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的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最低的19度啊吓。而家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45%，一路戒备信号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是生效紧。坊间有很多不同的团体都会做调查嘅，咁啊疫情底下啦，原来不少人精神状态都转差，咁啊有机构咧，咁啊做出咧就系一项啊吓，去年一项网上嘅调查发现，10,000人入边咧有一半或者以上嘅人咧系有情绪嘅困扰啊，工作或者读书上面都有压力，疫情亦都打乱咗大家嘅生活常规，咁啊面对随时咧就系染疫嘅担心等等，都会令到咧就系大家嗰个嘅叫做压力增加。再加上咧，就系因为社交生活被切断啦，对市民嚟讲咧就造成一啲嘅压力，咁啊长者更加严重。有长者更加形容系好似几年啊坐监咁样，都唔俾我哋出嚟探下啲朋友。咁所以咧，要呼吁下，即系大家都需要关心身边咧，特别系有负面情绪嘅朋友啊吓。指出其实只要简单啊，做一啲嘅动作就已经可以令到人减压。系乜嘢呢？原来就系聆听啦。陪伴一下咧，情緒受到困擾嘅人，咁啊表達出，喂，你講俾我聽啊，我聽緊噶，啊對佢哋嚟講已經相當之大幫助。係啦，如果你發現咧，有啲嘢想講嘅，咁可以咧，聽住晨光第一線啦，等我哋陪住你啊。寫信俾我哋，私信俾我哋，我哋都好願意咧，去到聆聽噶噃。最緊要係大家 happy。在这个时候更加就说到了千祈就不要标签其中的一个界别的人士，这样大家就可以得到一个就舒服一点的环境去面对这个疫情。其实读书或者压力上面都会就是有压力的，最重要就是大家互相守望相助，千祈就不要搞到因为压力而导致抑郁病，这样的话手尾就可能会长一点，要耐一点时间康复，更加需要就是爱。同埋經濟方面咧，經濟低迷嘅時間亦都會為市民造成精神健康好大嘅壓力噶。特別咧係從事一啲同旅遊業有關嘅人士，呢段時間咧就冇乜旅客啦，各種嘅店鋪啦都有見到結業嘅風潮。咁啊呢一樣嘢都為市民咧嘅生活上面帶嚟好多唔同嘅困擾。希望咧疫情快啲過，我哋咧喺生活上面重新去到一個正軌嘅時候，連我哋嘅精神狀態都可以每天 very happy， 那就好啦。 这个位置问我或你导致争吵日夜如是，逼疯彼此，谁可阻止激心自已，从来对你在意，但你没有睿智不断扭曲原意，惶忙是一种愚痴，信任幻灭，好意思维持真意，博唇上的真切病态没法医，谁还想伤心多半天，爱还秒衰竭，谁还想争执不要面，恨随时宣示，密切接触没限时，痛苦纠缠仍为你在眼前，爱太终结，谁宁愿分手中暂时，何以彼此那么仁慈，苦恋到现时并非失去良知，何必带着导师， 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到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卢子清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表示一号信号会在今朝早十点前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今日日间最接近本港，在本港400公里左右掠过。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總書記習近平所作的報告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特別是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歷史性成就，展述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做好港澳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夏寶龍表示，港澳回歸之後，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但都遇到不少波折，特別是修例風波，導致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習近平和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制定香港國安法，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等，有力打击反中乱港乱澳势力，一举终结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不设防的历史，推进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港澳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有习近平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掌舵领航，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一国两制事业一定能够越走越稳，越走越好。英国多名保守党成员据报今日举行会议，讨论首相卓惠斯的政治前途。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至今已经有三名保守党国会议员公开呼吁卓惠斯辞职。下议院议员布伦特是首位公开呼吁卓惠斯下台的保守党国会议员。布伦特认为游戏已经结束，现时是时候讨论继任的问题。有议员批评卓惠斯破坏英国经济信誉，为保守党带来不可挽回的破坏。他已经去信卓惠斯，表示已经受够，要求他下台。接任財相的侯俊偉說，卓惠斯一直承受巨大壓力，但絕對有決心做正確的事，亦願意改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里面，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六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约420公里，即在北纬19.8度、东经117.2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约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和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约19度。

呢、這個二十四節氣或者秋老虎呢一句咧，其實喺叫做華北同華南，因為天氣都有啲係不一樣嘅。咁、 啊、 所以我哋咧喺嗰個意識上面咧都要稍稍調整。咁不過就話到咯，喺呢個華南地區咧出現秋老虎嘅其中嘅原因咧，係受到颱風嘅外圍環流影響。嚇、 啊！ 係啊，嗱喺呢種情況底下咧出現酷熱嘅天氣。咁咧，或者另外一個原因咧，係帶來非常之清涼嘅東北季候風比較弱嘅情況底下，都係會出現秋老虎嘅。咁、 嗯、 所以咧、 嗯， 我哋而家都受到呢、這個叫做颱風嘅影響啦。 嗯， 我估都可以叫秋老虎啦啩。 O K， 咁但係老即係呢個秋老虎有冇分普通秋老虎啊？定还是劲秋老虎咁样噶？ 我谂打得成嗰啲叫劲秋老虎， 劲秋老虎 打唔成。 普通系普通秋老虎冇乜所谓啊。 呢个叫弱鸡老虎可能。 你因为劲秋老虎嘅，咁我哋真系要小心啲先得噶。 系啊，不过我都睇过天文台嗰个叫做网上面咧，佢咪好公开噶嘛，即系话俾你听个台风咧个热带气旋咧系点行嘅。咁佢而家咧其实系。虽然咧就喺我哋香港以南嘅地方嗰度啦，就量过，不过咧都睇个势啦，佢都系打横行嘅啫，咁啊唔会咧就拉上嚟近我哋嘅地方嘅，咁所以咧虽然就话到中午嘅时间咧会中午下昼啊会比较上更接近香港啦，咁但系咧相信顶笼都系三号波嘅啫，咁要留意嘅咩咧就例如天文台都话咗啦，十点前咧。会系维持呢个一号戒备信号嘛？咁即系代表朝头早咧，翻对唔住啊，翻工翻学嘅朋友就要翻啦。咁但系如果系下昼班嘅幼稚园咧，就有机会要留意住啦。 因为三号风球 系啦，唔知会唔会咁？如果真系佢嗰个时间近嘅，咁本身下昼班嗰班同学仔，你咪留意一下咯。即系家长呢啲位就要小心啲，睇住啲新闻啦，咁样咯，留意电台广播咁样啦。 嗯，咁但系照你咁讲咧，打横行咧，其实如果用人嘅术语去形容咧，应该系好恶先啱 嘅。系啊，应该好恶 嘅。打横行咧，系嗰个风打横对我哋冇影响喎。 佢离我哋远得滞，好远嘅地方打横行，所以都唔关我哋事啊，关少少啦。 天气咧，即系天文台，我成日都帮阿天文台讲句好说话都得啦。其实天文台一挂风球咧， 系 无论佢几点挂，挂几多号风球咧。都会有人话佢噶， 哦，点都系噶啦。 点都话，即系有啲人话，点解你咁迟先挂，或者啊，点解你咁早挂？ 嗯， 点解你挂一号啊？点解你挂三号啊？点解你挂八号啊？ 嗯， 即系一定会有啲人问点解嘅。 系， 咁其实如果一问点解咧，其实好简单 吓， 你睇翻嗰个卫星云图，你就知点解噶啦。 系啊，我都系想咁讲。你想问、啊、你问点解咧？你睇完之后咧，你自己就做少少功课，科学就话俾你听点解啦。 是啊是啊，即是如果他说我成日说哎呀会不会因为就某一些原因所以他要这个钟数挂或者就那个原因所以那个钟数挂、 啊、 即是当然呢如果从一个阴谋论去讲呢那他一定有个 point, 他这样去展述的。 是啊。 那但是你只要又是拿回个卫星云图出来看一看再看埋其他数据咁你就知道點解噶嘛？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但係咧，我亦講完之後都係冇用嘅。 嗯。 咁我成日都話天文台唔好意思啊，你哋硬食啊，因為永遠都會有人講噶啦呢啲嘢。 係啊，大家都對呢一件事咧，逢親一打風都好容易啊，上綱上線啊。 係啊，同埋都係一個啦，即係譬如話打風，或者唔係淨係打風嘅，或者其他嘅任何事情發生咧。 嗯。 咁大家都會想揾一個情緒嘅抒發口啊。 嗯。 因為我被影響啊嘛，喂，我影響咗我喎、啊，咁我個心第一個反應梗係有啲憤怒啦，影響咗我 嗯。嗯， 因為好多人都係想行一個好我常規行開嘅方法嘅路， 係啊係啊係啊， 咪影響咗我，我咪要發脾氣咯。 嗯， 咁而最直接嘅物價係天文台錯啦， 係啊， 你掛錯風球啊嘛，你唔掛錯，我咪可以正常咯。 嗯， 即係一定係咁樣。 嗯。 咁所以冇計啊！ 冇計啊！不過如果你話係下晝嘅時間咧，會影響譬如即係幼稚園啊，或者一啲特殊嘅學校嘅話咧，如果真係影響到嘅，咁又除咗係佢哋之外啦，其實佢哋嘅家人或者照顧者咧，都可能喺個行程上面咧會受到少少嘅改變啦。 係啊，所以正話你都講咗啊，小白你都、嗯、即係如果有相關，譬如話你有下晝班嘅小朋友嘅、 嗯， 可能你而家要開始留意定。 是啊 天文台的相关报道啦。 是啊见校服使唔使烫定呢都命运啊、嗯、取决于天文台嗰度啊。 啊，呢样我就觉得唔需要嘅，因为我由头到尾我都觉得校服系唔使烫嘅，你咪由佢炒咯。 同埋洗完衫之后咧，挂直啲，咁就唔使烫咯。 咪系咯。 好啊，翻嚟我哋再讲啦，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呢？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叹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早晨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嘅时间咧，已经嚟到早上嘅6:45啦。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29度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咁啊，海有涌浪。展望下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以及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到最低约19度。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43%，一号戒备信号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嘅信号咧，而家都系生效紧嘅。系啦，都不厌其烦提提大家啦吓，咁啊天文台都话过噶啦，一号信号会喺今日朝头早10点之前咧系维持嘅。好，嚟到我哋晨光百科揭揭揭，记唔记得咧？6点嘅时间咧，今日同大家讲啦，有時一個人咧，好容易喺自己夢境入邊咧，就好容易鼓起勇氣做好多嘅事情，將呢份勇氣帶翻嚟現實世界嘅話咧，咁啊大家嘅工作同學習咧就會更加順利啦。不過有時我哋嘅夢咧都好容易會忘記咗嘅喎。點解我哋有時起身，哎呀，印象之中淨係記得我發咗個好夢，不過就唔記得到底呢個夢係講啲乜嘢？我都經常會係咁樣嘅嚇。到底点解呢？有阵时啲梦话好想记住，又记唔到，可能好甜蜜。哎呀，同自己嘅女神拍，不过忘记咗，净系记得拍过拖。哎呀，其实瞓觉分两种嘅，分别咧就系、叫做深层睡眠嘅一个叫做、非快速动眼期嘅睡眠，以及咧就系、浅层睡眠嘅快速动眼期睡眠。好啦。非快速动眼期睡眠，身体同埋大脑两者都系喺度休息紧。快速眼期睡眠咧，就只有身体喺度休息。呢两种睡眠咧，其实喺我哋一个嘅瞓觉过程入边咧，其实系会转换嘅。即系有阵时咧就行高波，有阵时行低波，可以咁理解啦。好啦。梦境主要咧都系出现喺快速动眼期睡眠。根据推测嘅，大脑或者咧好多快速动眼期睡眠嘅时间啦，都会透过咧喺日头发生过嘅事情残留落嚟嘅一啲嘅记忆啦。咁亦都有专家曾经讲过咧，就系发梦入边嘅梦境啦，就系帮助我哋嘅大脑喺度整理紧我哋嘅记忆。简单啲嚟讲啦。即好似你喺office 嗰度翻工，哇，成台都系啲 document 嚟，成台都系文件。文件咧就正如我哋日头发生过嘅所有记忆都系一样。咁啲文件啊好乱啦。咁夜晚发梦嘅时候咧，原来就系帮我哋整理紧我哋嘅记忆，将啲记忆咧就 filing 咗佢，放翻喺适当脑海入边嘅区域。所以话人类啊，相当之神奇。好啦。如果醒咗之后咧，仲清楚记得梦境，咁啊记忆咧其实系容易产生混乱噶，所以亦都有一种嘅讲法就话认为啦，关于梦境嘅记忆会因为咧特别嘅神经作用咧而消除嘅，所以有阵时当我哋做一啲嘅事情，哎呀呢件事好似做过，系咪发梦咧？定系我有预知能力咧？冇预知能力嘅。发梦咧就有机会啦，因为真系有机会咧，就系当我哋发梦嘅时候，如果我哋好清楚记得一啲嘅记忆，或者放乱咗我哋嗰个记忆喺唔同脑海入边嘅话咧，就会令到我哋产生咗呢一种咁特别嘅现象，就以为自己有预知能力。哎呀，我系咪有预知能力咧？定喺梦境嗰度见过咧？都话咗喺梦境嗰度见过咯。 歌嚟自 J.W. 黄浩儿嘅 FF。 阿妹，支白醋咧放咗喺边啊？ 厨房咯，做咩事啊？ 冇，我见支漂白水得翻咁少，谂住加啲白醋沟埋一齐用啫嘛。 哇，阿哥，清洁剂唔可以乱咁沟噶。 都系去污消毒，沟埋一齐，效率唔系劲啲咩？ 唉，呢啲常识咧就俾漂白水漂过咁啊，即系洁净度冇咁滞啊。所以你就一定要听实《Made in Hong Kong》节目时段里面嘅二台话你知啦，到时就会教你点样安全使用清洁剂啊！ 时间嚟到早上嘅6:52啊，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会讲下 IT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喺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 IT 机构系统分析师阿陶喺度。早晨阿陶， 喂，早晨小白。 最近咧都见到几多唔同嘅程式啦，因为原来佢哋咧无论系 Android 定还是 iOS 啦，原来讲紧佢哋嘅应用程式咧，譬如系 Facebook 啊等等嘅社交平台上面咧，咁啊都会有机会咧就令到用家嗰个资料泄漏。其实系咪有啲咁嘅事咧？ 都唔少啊，譬如就系唔知你会唔会发觉有时候啲 Apps 咧。佢會先一開始就問你授唔授權 Facebook 咧嚟到去用呢個 Apps 嘅 嚇，因為我通常禁曬佢嘅，因為怕麻煩啊嘛，禁，全部都係同意阿 Ken 係啦，冇錯啦。咁正常咧有啲情況咧係 OK 嘅，但係咧有一啲 Apps 咧，佢係直接叫你 log in 一次。咁當你 log in 個時候，你以為哦 Facebook 啊嘛好正常，咁我咪 log in 咗咯。咁咧佢就會喺嗰個時候咧就會攞咗你 log in 嘅 account 同埋密碼啦。 咁其實算唔算盜取啊嗰、那個？ 咁當然算係啦。咁但係你唔覺啊嘛，你以為誒乜我 log out 咗咩？因為正常嘅 apps 咧，如果佢係問你 Facebook apps 咧，係唔使 log in 嘅，除非你本身冇裝到 Facebook， 咁先至有機會 log in。咁否則的話咧，理論上你其實你一裝咗個 Facebook log in 咗個 Facebook 之後咧，通常都係已經 log in 咗，你就冇 log out 嘅。咁所以咧，一定要留意就係當有 apps 咧，佢問你要攞 Facebook 個 account 嘅，你會見到真係好似個 Facebook 個畫面咁樣嘅。咁你可能唔覺，咁你就 log in 咗啦。咁其實嗰一下咧。就已經攞咗你 Facebook 嘅 username 同埋 password 啦。 咦？我記得嗰個糖果嗰個 game 咧，好 hit 嗰個啦。跟住我一登入翻嗰個遊戲嘅時候，佢都有出現過嗰個畫面，問我要唔要 link 落去嗰個 Facebook， 即係攞翻啲 data 咁樣。咁其實嗰一下又算唔算咧？ 咁嗰個就唔算嘅。咁如果佢真係攞個 Facebook 嘅授權，話誒、我想去用 Facebook 嘅 account， 可能去儲低你嗰啲資料，咁呢個 OK 嘅。咁但係咧，有一啲 apps 咧就啱啱就係講緊佢 link 嘅時候，直頭叫你 log in 一次， 即係由頭有機會自己打個 username， 自己打個 password 咁樣。係 啦，冇錯啦，咁就有機會係有問題啦。 咁仲有啲咩症狀令到我會覺得呢啲 app 需要提防，咁啊令到我可以安全啲咧？ 嗱，正常嘅 apps 嚇唔會咧，一定要你用 Facebook log in 先至可以用到嗰只 apps 嘅。所以咧，換句話說，如果佢話你唔 log in 個 Facebook， 我就唔俾你用噶啦。咁一定就有問題啦。 咁、如果佢話同時間有 Facebook， 甚至乎你自己嘅指紋又好，或者 Face ID 都好，即係佢有幾個 option 俾我選擇嘅，咁嗰一啲又安唔安全嘅咧？ 其實都 OK 嘅，最主要就係佢隔嘅，即係焗住你話我一定要你用邊一個 account login 嘅，咁就通常都有問題啦。 咁即係如果有得揀嘅，其實照道理嚟講應該都係穩陣嘅。 嗱，有得揀咧，而你記性好咧，最好都係獨立自己註冊一個 account 就最好嘅， 咁啊會穩陣啲嚇。 係啦，就唔好 link with 你嗰啲 Facebook 啊、Google 啊等等嘅 account 咧，其實咁樣就會最安全嘅。不過咧，你就好多 account 你要記住啦， 記唔到咁多嘅呢啲， 所以變咗自己就要留神，就係、是、如果當你真係見到佢問你攞 account 嘅時候，點解咁得意要攞 login 嘅咧？我明明有 Facebook 啊，即係個 Facebook 已經登入咗噶啦。點解仲要我入多次嘅呢？咁通常都唔會出現呢個情況嘅。 咁、除咗話 log in Facebook 呢個問題之外，仲有啲咩我哋又要留意住嗰啲 app 可能係有問題咧？ 譬如佢彈咗一啲 web page 出嚟 ， 叫你去撳一啲嘢嘅，咁呢一啲咧都要小心。 嗰、那個版面大概有咩樣啊？ 基於佢用佢個 apps， 然後就去到個 web page 啦，可能係你中咗獎喎，咁跟住叫你。輸入你嘅 email address 啊， 又或者電話號碼 啊， 係啦，咁呢啲其實可能就已經攞緊你一啲相關嘅數據，雖然可能未去到密碼嗰邊啦，因為你未 log in， 咁但係已經攞到你 email 或者攞到你嘅電話咧，都可以做到一啲嘢啦。 咦，咁呢個咧，我成日喺網上面，即係而家大家有睇報章都有講過，就係成日有一啲網頁彈出嚟話咩郭富城失去了一切嗰啲咧，咁其實關唔關呢啲事㗎、嗯？ 都真係幾多喎，我唔知道你有冇發現係。好似 Facebook 都有呢一多咗呢一啲嘅廣告出嚟嘅， 有啊有啊，成日叫我撳噶嘛，話郭富城又失去了一切咁嗰啲， 係啦，咁當然你就會想入去睇啦，然後咧 冇啊，我一見到我睇完娛樂版，我唔覺得郭富城失去咗一切喎，所以我冇理佢，一睇個樣咁、 okay. 鬼流嗰嚿嘢， 我都會睇嘅，咁睇下入邊係啲咩嚟先啦，至少你知道係啲咩嚟先，即係你首先你會知道哦嗰樣嘢原來係有問題嘅。咁、 啊、 你已經提高警覺㗎啦，咁你入去睇下係啲咩嚟，我覺得都冇壞嘅。 如果你撳嘅話，你唔驚入面有病毒嘅咩？ 入冇咁快嘅，通常都咁入到去咧、哦，你可以望下係啲咩嚟先。咁大不了你咪即刻熄咗佢咯。咁當然啦，最好都係唔好入去啦，我都係建議，免得你到時真係中招，我都唔知點樣算好。咁但係通常就真係，當你見到呢啲嘢，你已經提高警覺嘅時候，我覺得。你入去望下，我覺得冇壞嘅。咁起碼你都知道，哦，入邊係啲乜嘢。咁你下一次咪留意到係啲咩咯？ 喂，咁仲有啲咩 app 啊或者版面咧，我哋需要留意住啊？佢係盜取緊我哋嗰啲資料嘅咧。 咁我哋都可以講下，通常有啲咩 apps 會出現呢一啲嘅情況咧？咁其實你都唔好講少，可能有好多一啲相片嘅編輯軟件 apps 咧，其實都有機會咧滲透咗一啲去攞你。account 嘅一啲惡意程式，而你係冇去留意嘅。 哦，即係如果成日 P 圖嗰啲人咧，就容易俾啲人攞曬資料啦。 係啦，咁我建議你用得嗰啲軟件咧，你都唔好用嗰啲社交軟件拎埋一齊啦。我覺得冇乜需要嘅，你倒不如整好咗之後，佢通常會 save 落個電話度嘅。 啊， 咁你跟住直接喺個電話度再響 upload 翻嗰張相，我會覺得比較安全好多啦。 係，又或者另外仲用少少錢，譬如幾廿蚊或者100咁樣。就買咗嗰個 P 圖嘅軟件，咁就唔需要再 link 去任何嘢，而嗰個成個叫做 P 圖嘅過程又可以順利好多咁樣，會唔會又穩陣啲？ 哦，咁呢個當然啦，仲可能仲會有更加多功能添。 咁其實即係社交媒體上面都有好多陷阱啊，大家用嘅時候咧就要留意多啲啦。咁我哋下個星期又可以講下呢個 topic 啊，睇下仲有啲咩 tips 俾到我哋聽眾。今日講住咁多先，唔該曬阿圖。 好，唔使氣，好。 好，拜拜。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嘅最佳制度安排必须长期坚持。对台方面，习近平话：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坚持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入面，可能影响本港。在早上七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约410公里，即在北纬19.8度、东经1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数小时，纳沙继续靠近华南沿岸，而本港离岸同高地持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早10点前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今日日间最接近本港，在本港400公里左右掠过。在纳沙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

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时间已经嚟到朝头早嘅7:10啦，咁啊，27度嘅气温，一套戒备信号啦，以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紧嘅。早上，咁啊，今日咧就星期一嚟嘅，唔知道出边啊交通嘅情况咧又是如何咧？咁啊，交通组嘅 Irene 都喺度啦，早晨 Irene， 早晨小白你好啊， 你好啊，唔知道出边有冇塞车啊、爆水管啊呢啲情况出现呢？ 哈，先讲问下小白先，今朝应该你比我早翻啦。 系啊， 咁啊，今朝你揸车翻嚟嘅时间，觉唔觉得咩特别啊？ 都行车畅顺、啊， 行车畅顺，但系唔觉得风大咗咩？ 哦，系啊，风大咗、啊， 其实就都定系差唔多啊，大咗嘅。你新界应该空旷咧，咁、啊、 我自己去攞车嘅时候咧、都发觉系相当之清凉嘅，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喺个车入边嘅话、本身揸嘅车我未大風到令到架車喐嘅，係啦，咁開咗窗係點都大風嘅， 係啦。咁所以想話俾大家知咧，今日咧因為強風影響啊，咁啊較早前咧，青嶼幹線啦同埋昂船洲大橋咧都有強風措施嘅，不過青嶼幹線嗰邊咧而家就回復正常，昂船洲就仲有強風措施嘅，咁就係咧昂船洲大橋嘅中線咧而家就封閉咗啦，車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時50公里，咁如果係揸車經過昂船洲大橋咧，一定要留意車速啊，其實行去哪度都是留意车速，不过尤其是昂船洲大桥，因为有车速限制嘛。 是啊，咁啊，见到他哋嗰度都会带一带啲灯喺度闪啊闪啊，就话俾你听，而家嗰个车速咧50啊咁样嘅。 咁、 所以就系啦，睇得好清楚啊吓，咁啊安全驾驶最紧要。 系啊，当然啦，咁啊仲有其他嘢同大家讲嘅。咁啊隧道方面，暂时系将军澳隧道多车啲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附近嘅。而较早前咧，你提过啦，咁啊啲爆水管嗰啲咩呢样嗰样啊，有嘅有嘅有嘅。之前咧，因為九龍區啦，九龍城聯合道因為受到水管緊急維修影響啊，咁啊聯合道去太子道西近住甲丙達道嘅慢線咧曾經封閉，而家嗰度嘅封路開翻啦。仲有咧就係寶林路將軍澳嗰邊嘅將軍澳寶林路之前咧都係因為有啲緊急嘅維修啦，安達臣道同埋马油塘道嗰段咧，就曾经都系有啲封路措施，封闭部分行车线。现时嗰度嘅封路咧都系开翻嘅。不过港岛干诺道中就仲系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啦。干诺道中去坚尼地城方向，文华里对开嘅慢线继续要封闭噶。小白， 咁我见到将军澳嗰边嘅隧道啦，都有啲塞喎。 系、因为都人比较多，咁大家都系差唔多时间翻工嘛，咁所以咁上下时间咪多 过晒单车公园啊，跟住又过埋将军澳运动场，差唔多近回旋处添，即系就咁地图目测啦。咁啊，转头就等交通组同我哋 update 下啦，最新嘅资讯啦。 好啊， 系啦，咁呢样嘢紧要啊吓。仲有冇其他嘢同我哋讲啊？ 都要提下大家啦，星期一咁又唔好太过好似好凝重咁样。提下大家啦，温馨提示咁啊，有啲宣传口号啊。 啊，好啊，好啊。 样样人大家都开心。 样样人系。 系啊，大家都开心。咁啊，讲啊，容易啲人话，点解要让佢啫？咁其实大家褪后一步去睇，你让人一秒咁多，一秒啫，只系。咁可能好多事都唔会发生㗎啦。你让佢其实都系让埋自己呀，你一秒让佢。咁大家会可以快脆啲走囉。如果唔系你又唔让我，系都唔让你，你又唔让我。咁就乒乓可能就影响埋其他人。所以大家都系要保持一个好嘅气场。其实让人都系让返自己。 系呀。 咁嘅心态。 我成日呢即系喺晨光交通天文台都有句金句，就系咩呢，你想快嘅话呢就慢慢揸，安全驾驶、安全车速咧，咁啊最快嘅方法，乜大家都快嘛， 系啊，咁啊同埋最安全，大家都开心吓。 系啊系啊，好啦，唔该晒 Irene， 唔该 晒。天气方面问问下 O 出边系咪好大风、好干燥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早晨早晨，星期一啦，精神啦、啊，大家。 你好啊，系啊，咁啊出边系咪真系大风啊？ 系啊，好大风啊，吹到头都甩埋啊！ 黐住黐住， 感受到个风力、啊。讲真，即系有阵时一号波咧、都系。即係感覺上咧，即係唔係每個位置都感受到嗰、那個天文台講嘅中心風力啊，好 勁 咁樣用呢啲學名。但係今日咧就真係吹到呼呼聲，而且咧你會見到咧路面上邊咧有啲叫做過馬路咧，隔離咪有嚿白色嘢嘅白色膠嘅，咁我唔記得嗰嚿嘢叫咩名，嗰嚿嘢吹到搖搖揼揼咁樣咯，即係嗰啲類似係指示。指示灯，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啦。 即系嗰啲红绿灯啊？ 唔系，佢白色头下边黄黄地色嗰嚿嘢，矮啲嘅，好矮嘅咁样咯。 啊，我唔记得咗，我突然间谂 白色， 即佢指打斜指住条路嘅咁个 路牌嚟嘅。 是啦，類似啦，咁如果觀眾或者聽眾朋友記得同我哋 inbox 講翻啊，即係有啲嘢呢，即係卅幾年啦喺個地球嗰度啊，突然間諗起佢叫咩名 字。有時係 係係搖搖噏噏咁樣啦。 係啦。 去到咁今日天氣麻麻地啊，灰灰黑黑個天咁啊，但係都要精精神神，因為呢星期一啊最緊要啊開個好頭啦咁啊。如果你話喂，琴日唔係喎，睇英超睇到好夜喎，唔係好瞓到喎，咁你今朝咧就著翻件風褸啊，費事攝襯啊，因為即係天氣都睇感上覺得涼咗好多，同埋大風咧有少少寒意嘅，老老實實啊嚇，所以心機旁邊嘅聽眾咧就注意保暖啦、 啊、 咁樣。 係啊，尋晚英超啊，如果係萬迷嘅話咧，咁啊即係一般啦、 啊。係 啊, 啊， 又和波咁樣，即係費常都出嚟都 say 咗個 hi 啦，都和波。咁但係如果你話，利記嘅朋友咧，咁啊開香薰啊，阿仙奴咧開香薰啊， 領放啊，可以領放啊，做 四分喎，而家四分喎，嚇， 係多謝利物浦，多謝利物浦。咁啊，今年英超啊風起雲湧啦，每一場都好睇嘅。咁我記得上個禮拜五都同小白有講過話，其實紐卡素依家財力好勁噶嘛，即係喺英超入邊數一數二勁啦。咁啊財力勁啊，有能力買人啦，所以其實琴日和呢、這個曼聯咧唔太意外啊，老老實實， 不無道理啊 嚇。嗯，咁所以即係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注意睇波啊，同我哋即係一齊 recap 下睇翻啲精華啦。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 好，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最高嘅氣温大概29度，吹清勁偏北風，離岸以及高地吹強風。稍後高地間中達到烈風程度噶，咁啊可有湧浪。展望未來兩三日風勢頗大，以及咧有驟雨噶。星期二早上氣温顯著下降至到最低大概是19度啊，而家27度的气温，相对湿度咧就系42%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另外一号戒备信号啦，同埋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咁啊，天文台亦都话到啦，咁一号戒备信号咧会今日朝头早10点之前咧系维持嘅。咁啊，而家27度，相对湿度42%。咁啊，早上嘅时候啦，7:18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噃。 晨光大学今日的嘉宾是精伟。 早晨，精伟。 早晨啊。 丁伟啊，我知道咧，香港嘅戏曲状况咧，其实都好讲传承，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团体咧，系有继续咧，希望将呢一个粤剧嘅精神传承落去噶。 是啊，咁啊，譬如而家咧，繁荣鼎盛啦吓嘅，即系团体组织咧，当然就包括咗我自己都有参加油麻地新秀粤剧计划嗰度啦，咁啊，即系一个培训新秀参与演出嘅地方，咁亦都有唔同嘅总监带领啦。咁而另外咧，其实近年啲就系有戏曲中心啦，向普罗大众啦嚟到去推广咧，就系我哋有一啲嘅粤剧演员、粤剧新秀咧，就喺戏曲中心嗰度咧，恒常咁演出。咁呢个恒常嘅演出咧，其实喺香港咧，未有戏曲中心之前咧，比较少有嘅。吓、啊，即系嗰件事咧，就系佢哋系全职翻工嘅。啊，佢哋就系喺嗰度咧专责就做演出嘅。咁呢个嘅状况咧，其实就偏向似香港话剧团咁样。香港嘅團咧，即係香港嘅話劇界都係咁樣嘅，即係有唔同形式，有啲係公司制嘅。咁公司制咧，相對地比較少啲嘅，因為咧始終嗰個開支成本都比較大啲啦。咁所以咧，通常都要有一定嘅資助咧。咁即係香港，如果你話喺話劇界咁就香港劇團啦、中英劇團啦，即係等等呢一類啦，咁就係會簽 contract 簽咗一啲演員翻嚟。咁樣咧就係、是、當有演出嘅時候咧，主要就用呢批演員，咁之後咧有時再額外邀請一啲guest actor 嚟到去客席表演者嚟到去參演咁樣啦。咁而粵劇界咧，其實有幾個制度嘅， 去講班證呢樣嘢咧，或者起班啦，我哋成日話起班起班啦。起班嘅意思咧，即係組織一個演出嚇，組織一個班牌出嚟啊，咁啊演出嘅。咁有一啲咧都有相對地固定啲嘅演員嘅。咁譬如好似明之星咁樣，就一定係有鄺菲小姐啦。亦都係而家佢嘅首要拍檔就係吳美英前輩啦咁樣。咁而以前咧，其實亦都經歷過唔同嘅花旦匹配嘅。咁呢啲咧就係以嗰個演員為重點主力嗰個核心嘅嚇。咁但係咧，就算咧明之星都好啦，明之星嘅班牌咧本身屬於咧嚇，就唔係屬於即係唔係屬於鄺菲嘅，而係佢幕後咧都有一個班主咧嚟到去幫佢去籌辦呢一個嘅班牌咁樣嘅。咁而其他人會點樣咧？嗱，其他人咧有一啲咧都係咁樣嘅，就係個班主啊，我負責出錢嚇，我負責出錢咧就係有呢個班牌咁樣 ABC 粵劇團咁樣咧，假設下咁呢個 ABC 粵劇團咧就會係基於個班主話事啦，咁班主俾錢啊嘛，咁啊梗係班主話事啦，係咪？好合理呢件事。咁所以咧就係佢咧可能就係會譬如咁講啦，就係佢呢期咧覺得邊個同邊個配搭咧會比較好。咁佢咧就邀請嗰啲名伶咧嚟到參與佢呢個班牌咁樣。咁有一啲咧就係長年累月咧都係嗰個主要人物嘅，例如頭先講啦，譬如明之星就係鄺明輝小姐咁樣。另一啲咧就唔係咁樣啦，另一啲咧就係演員自己起班嘅。咁另一啲演員自己起班咧，例如係乜嘢咧？例如我參與都比較多啦，就係福星啦，即係汪阿姐同埋嘉欣哥佢哋嘅班牌啦，咁佢哋咧就係一定係佢兩個做主角嘅，基本上嚇，咁佢哋自己嘅班牌嚟嘅。咁另外咧，我有一個即係師兄佢哋啦，自己都係嘅，佢哋都有自己嘅班牌嚇，咁樣嚟到去運作嘅。咁另外咧，有一啲咧就係調翻轉啦，公司制少少啦，可能佢哋起一個班之後咧，可能揀咗一個核心人物。之後就再幫佢配搭咁樣嚟到去運行，亦都有嘅。咁而我點解今日咁想同大家講呢個嘅即係班證上面嘅問題咧？呢啲可能即係平時大家冇乜機會聽到嘅，都唔會有機會知嘅咁啊。即係咧就係、是、我近期咧，即係我都諗下啊。咁其實香港而家喺傳承呢個方面咧，唔同嘅玩法啊，都令到緊唔同嘅新秀咧喺各自嘅領域入面嚟到去成長緊嘅。哪怕佢係參與緊一個公司制嚇，即係喺公司制入面嚟到去長期都係嗰批嘅同事嚇，長期都係嗰批演員嚟到去運作啦。又或者咧係即係我自己咁樣嚇喺油麻地呢個嘅新秀計劃入面咧嚟到去參與唔同跟唔同嘅老官嚟到去學習，又係一個學習嘅體驗啦。就算有好多演員咧，其實大部分咧都是自由身嘅，咁自由身嘅时候咧就是靠人哋班正家嚟到去订佢台期啦吓，咁样嘅模式咧嚟到去参与唔同嘅制作嘅，咁啊各自嘅范畴咧都是即系大家遍地开花嘅，咁我觉得咧呢个咧都是几好嘅一件事嚟嘅，所以咧戏曲中心而家佢哋依然都开翻剧场比较多啦，咁啊所以咧。他们是有茶馆的演出呢长期都是运作的。大家呢可以如果真的随时不知道几时又不知道想看哪个也可以试一下看看真人的即是又是另一种的体验来的。 精卫啊如果呢我是一个演员但我又没有入过任何的戏班的那我可以去什么的途径去可能埋下班啊或者去找一些的师傅跟下这样呢 如果咧佢系真系想埋班的话，即系想做演员啊，咁其实咧，识人就真系好过识字嘅。咁首先一样嘢咧，佢一定要尝试同一啲粤剧圈中人啦，我哋称之为打下交道啦。吓，咁点解要咁讲咧？即系咁第一样嘢啦，就系、是、佢如果佢其实佢系真系有呢个心去参与粤剧嘅话咧。好，其實粵劇圈好細嘅咋，好難唔識粵劇人嘅。調翻轉頭就係當佢自己本身都係一個觀眾， 咁佢去睇一个演员嘅戏，咁或者佢真係好想做，其实佢同嗰个演员讲都 OK， 可以带到佢入行嘅。 係好有人情味。 係啊，即係你开口讲，咁当然啦，咁唔係亂嚟嘅，咁都要了解一下，认识多啲。咁甚或至呢，其实而家呢比较即係正途一啲的话呢，就係演藝學院会有啦。即係八和亦都有佢哋嘅訓練班啦，咁呢啲都係非常好嘅途徑呢，係真係好好地學即係身段啦，打好個根基呀，好基本功呀，咁之後呢喺適當嘅時候，其實入面所有老師呢好多都係做緊戲班嘅。咁所以喺咁嘅途徑之下，咪就係一個識人嘅機會囉。 嗯，所以話呢，即係如果真係有恆心有決心的話呢，都仲要下好多個苦功啊，先至可以去做到呢一件事。所以可想而知呢，每一個演員呢企到上台上面呢都係非常之唔簡單啊。 粵劇嘅演員呢好難話發明星夢咁樣嘅。即係冇得話我想做咁我就衝上個台，係冇可能嘅呢件事。係、嗯、啊，所以一定係要學嘅。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有心去想认识粤剧，或者是做一个粤剧演员呢，就真的要俾心机咯。 嗯，好啊，咁我哋都朝住阿精伟你作为目标去努力啦，起码呢即係有心，跟住再加好多嘅努力呢，要下好多个苦功先至可以站得上个台度嘅。 冇错，大家加油啊。 好啦，今朝同你倾住咁多先，唔该晒精伟。 Thank you。 穿走，恋上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觉烦扰。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答应定系我错，有冇？就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冇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定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软。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想过抛弃我，为你在天天奔波，用名字承诺。每一次答应定是我错，有没有想过我还是未变过你太多标准，我接受变了死试下日日被放纵，无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太激进你就两别戒烟，我深信我哋命运太似路，重复一次再失望我都可以爱惜你，我愿学习到你更多心机。 7:29的早上，找你一首歌，今天告示双重标准。我是白元浩，朝早六点，无论你起咗身定是好梦正浓，我们都会陪住你。 系啦，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钟开始咧，都已经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咁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紧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都系生效嘅。而家27度嘅气温，咁啊已经嚟到早上嘅7:29啦。听听7:30新闻简报，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转头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信号会喺今早10前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垃圾会喺今日日间最接近本港，喺本港400公里左右掠过，喺垃圾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預料本港普遍風力會在日間逐漸增強，天文台會視乎本港風力變化考慮改發3號強風信號。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表示，總書記習近平所作的報告總結一國兩制實踐，特別是香港實現由亂到治的歷史性成就，展述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為做好港澳工作提供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夏寶龍說，港澳回歸後一國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功，但亦遇到不少波折，特別是修例風波導致香港局勢一度出現回歸以來最為嚴峻的局面。習近平和黨中央採取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制定香港國安法，修改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澳等，有力打擊反中亂港亂澳勢力，一舉終結香港維護國家安全不設防的歷史，推進香港進入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港澳工作取得一系列突破性進展、標誌性成果。有習近平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掌舵領航，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科學指引，一國兩制事業一定能夠越走越穩、越走越好。英國多名保守黨成員據報今日舉行會議，討論首相蔡惠斯的政治前途。路透社引述消息指出，已經有過百名保守黨議員將不信任蔡惠斯的信件呈交下議院黨團1922委員會主席布雷迪。英國廣播公司報導，至今已經有3名保守黨國會議員公開呼籲蔡惠斯辭職。下議院議員布倫特是首位公開呼籲蔡惠斯下台的保守黨國會議員。布倫特認為遊戲已經結束，現時是時候討論繼任的問題。有議員批評蔡惠斯破壞英國經濟信譽，為保守黨帶來不可挽回的破壞。他已經去信蔡惠斯，表示已經受夠，要求他下台。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7，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7.1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纳沙继续靠近华南沿岸，而本港离岸及高地持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10前维持。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今日日间最接近本港，在本港400公里左右掠过。在纳沙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变化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啊， 打风啊，是一号风球，这个一号戒备信号已经悬挂了，27度的气温啊，相对湿度 42%， 即是说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亦都会生效啊，大致多云，有一两阵的骤雨，最高气温呢29度，咁离岸同埋高地呢就吹强风啦，咁就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应该会颇大，正所谓咩打风唔成三日雨，应该会有骤雨嘅。 啊，成唔成我就真係唔知啦，问下小白先啦，你都即刻开返嗰、那个 天气预报啊。 係啦，嗰、那个风暴去哪儿嗰个图表出嚟睇睇佢，见到你。 係啊，嗰、那个风暴去哪儿嗰个图表呢，其实都话到俾我哋知，台风呢即是热带气旋啦， 未咁熟知啊，未 垃 圾。因为有阵时嗰啲咩白兔啊，嗰啲嫦娥啊嗰啲呢容易黏到㗎嘛。 呢啲我今次叫咩名 字？垃圾。 垃圾。 係啊。 边个垃边个沙？ 垃是接垃嗰个垃，沙是沙滩个沙。 垃圾。 嗱，当佢去到香港以南啊。 做咩啊，好奇怪咁喎，好似。 因为譬如话你之前叫嗰啲名字，你諗到系从边度嚟㗎嘛。 有阵时系人名㗎。 垃圾。垃圾边个叫垃圾。 睇下佢系嚟自边个地区先， 系咯，系啊， 系咯。我承认我初头听第一次听嘅时候，要系喇沙嘅， 系啊， 喇沙，诶，好熟。 你以为雨添啊？喇沙咁啊，喇沙都听过，喇沙都听过，系冇听过喇沙。不过唔紧要啦，我哋噏完之后你会记得噶啦， 系 啦， 喇沙。咁啊，佢听日朝头早咧，应该吓，听朝系五点钟就咁睇天文台嗰个暂时呢一刻嘅风暴路线咧，风暴路径嘅时候咧，听朝早五点钟啊，应该系最近啦，18号啊嘛，系啦，听朝早五点钟，最近香港，喺香港以南嘅水域嗰度掠过嘅，咁佢听朝其实佢叻仔噶，因为阿垃沙咧，佢听朝五点钟嘅时间咧，佢已嘅嗰个界别已经去到强台风，强台风嘅界别嚟嘅，咁啊中心风力去到155公里，咁当然啦，佢就咁睇个路线咧，佢去边啊？佢今次啊，佢唔系嚟香港， 系 咁啊，佢去 掠过本港咯， 系啦，咁啊 系 啦，系啊，直头唔经香港添啦， 唔好嚟香港啊， 打横扫过去咁样嗰啲地方嚟嘅，越南啊咁样嗰啲咯， 系啊， 去边度都唔好咧， 系咯，去边度唔好影响到人啦， 会唔会自然消晒嘅？突然之间，我哋讲完之后， 就啲登陆先会消散咯， 登陆先会消散嘅， 冇错。 咁啊，应该天气都受影。不过就唔使望住话，喂八号波咁，应该机率咧就唔高啦吓， 唔高嘅，除非佢突然间90度转弯，90度转弯，突然间向右行咁啊，过嚟我哋呢边啦。不过呢啲机会其实都好低，咁但系就影响到咧，譬如星期三啦，星期三或者星期三之前，即系譬如 落雨啊， 系啦，都会有啲雨水。 嗯啊，同埋咧，即系有可能啊，即系话有可能啫。就會有三號風球，咁如果有機會受到相關影響嘅人士，譬如話屋企有小朋友啊，咁你就要多加留意啦，家長 下晝班啦，我哋今朝都有 講， 幼稚園下晝班嗰啲咧， 多加留意啦， 係啦， 係咁啊，天氣都改變啦，咁啊改變緊我哋嘅心情同埋生活嘅習慣啦。今日咧同大家講咧研究啊嚇，問下兩位拍檔先，你哋開始應該冚翻啲厚啲嘅皮啦， 冇喎， 係啊，冇啊，唔冚被，唔冚被瞓覺， 一樣喎， 我熱醒咗，你知唔知三點鐘 熱醒咗，小白。 啊！潮汗熱喎， 冇端端唔會咁快嘛？我本身熱底嘅喎， 冇人話更年期一定係年紀大先嚟嘅喎。 係啦，嗱唔知道啦。 我又問個中醫師真係好笑，即係呢個真係純粹分享下好笑。因為我問下中醫師，喂，阿醫師，我熱底嘅喎咁樣。啲大閘蟹季節啦， 食唔食得啊？ 啲人話大閘蟹咩啊？ 寒啊！ 寒涼， 可唔可以懟多幾隻啊？ 係啦，我真係咁問喎， 即係日日食咁。 我食多幾隻。咁中和翻嗰啲我嗰啲熱啊、燥啊，咁我夜晚瞓個腳板底都興啊咁樣，跟住又問個醫師，喂，成日話腳大閘喺中間咪有粒致寒嗰粒， 係剔走嗰個心心咁樣。 如果我唔覺意食咗佢，其實又會唔會對我呢啲人有益㗎？ 你咁講，我不如介紹小龍女你識瞓嗰啲 寒玉床、 寒玉牀嗰啲咁樣。 阿醫師答我嗰陣真係答得好睿智，佢話。是喎，聽你嘅症狀咧，你真係一個熱底燥底嘅人咧，本身熱底冇辦法。跟住佢就話咧，你食大閘蟹咧，都係適宜著涼好啦。我話點解啊？唔係中和翻嘅咩？佢話你咁嘅身子嘅人咧，食嘅時候容易出現一個情況， 係咩啊？ 你會熱底。 但系你同时会变咗寒底，哦、即系你又会又热又寒。哇，会咁样咁样，系啊，会咁样噶、哦，所以都系要着量食一只好两只子咁啊算啦。 即系可能阿医师咧打边炉打得多啊。有鴛鴦鍋噶嘛？ 係啦， 即係你唔係就係一樣。係 啦，佢講完我先知道，然後個底子都會有鴛鴦。 呢、這個都有唔同嘅説法啦。係啦，咁啊有表虛啊陰虛啦，即係呢啲咁中醫嘅學説就即係揾翻專業嘅中醫啦。 冇錯，冇錯，冇錯。 好啦，咁啊但係咧，關於凍唔凍咧，就大家好簡單嘅啫。嗱、隨住咧季節咧轉變啦，依家都真係踏入秋季啦，唔少人咧都會換一張厚啲嘅被瞓覺嘅。咁啊，瑞典。一项研究发现， 瑞典要冚棉胎噶咯，而家 系啊，用一个咧较为重啲嘅毡，会令到你咧瞓得好一啲，可以帮助入眠。 诶、欸，我信啦，我如果你话俾我拣嘅话咧， 系 我都会中意张被咧 厚 重 啲 嘅， 即系压得住你嘅， 压住我嘅， 好简单。以前僆仔时代冚嘅棉胎。同而家冚嘅羽绒，羽绒啊当然轻好多啦， 系啊系啊系啊， 暖啊亦都叫做暖啲啦， 系啊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觉得棉胎舒服啲，定还是羽绒舒服啲啊？ 棉胎嘅质量好啲， 即系夹住你咯， 冚落。喂，我发觉咧，唔知系咪人嘅 DNA 啊呢个，啲细路啲苏虾，即系苏虾嗰啲细路咧，佢哋瞓觉嘅时候咪摊喺度瞓啦，跟住咧，其实有啲。有啲叫習俗啦，定係啲叫做啲專家教咧、你想小朋友瞓得好啲咧，咁佢哋會攞啲攞個袋仔、手掌咁大嘅袋仔咧，裝咗啲米，將米又攣咗佢， 跟住擲住佢嘅肚仔， 擲住肚仔，擲住係啦，擲住心口仔啊！等佢瞓嘅時候咧，佢有一種安全感。 咁啲飯會唔會啲米會唔會熟咗㗎？佢熱啊嘛，熟咗 生米煮成，生米煮成熟飯係佢生出嚟之前嗰個過程嚟嘅，真係係啊！不過咧都有另一個説法，小白嗰個都講得啱啊，話有啲兒科專家都話其實咧模仿緊咧佢好似喺媽咪嘅肚嗰度，咁你唔係可以咁自由㗎嘛？即係所以有啲嘢頂。顶住啊，压住咧，就细路仔又瞓得好啲咁样。嗱，我呢个研究咧就唔关事嘅，佢单同你讲咧，唔好以为张被轻咧就会瞓得好，反而咧重少少好啲啊吓。嗱，呢个瑞典啊乌普萨拉大学啊咁嘅研究人员咧就随机抽样揾咗一啲男人啦同埋女人咧做呢个测试嘅。咁第一个阶段咧就用翻个体重啊，大概12% 嘅厚被啊，即系如果你60公斤为例咧，咁你张被咧大概7.2公斤啦，咁样就有啲接近我哋僆仔冚嗰啲棉胎啦。 7.2公斤啊？ 系啦系啦，60公斤为例咧，张被咧大概7.2公斤。 唔系个个瘦到7.2kg。砸落嚟 都 OK 嘅， 砸一晚， 咁你会 瞓咗唔觉嘅， 瞓咗唔觉嘅， 瞓咗唔觉 嘅，反而咧有阵时有啲酒店 发噩梦，我惊，仲要惊以为做咩又砸我嘅半夜。 不过你都唔系话你而家 我又未试过俾人砸嘅，系啊，真系，即系俾嘢砸，俾嘢砸同俾被砸咧，应该两个感觉嚟嘅。 俾被砸咧，张被有重量，俾嘢砸。 是喐唔到， 唔系啊，系冇重量嘅，你量唔到啊。 系啊， 你就算你抌啲面粉喺地下度，都系见到脚印嘅啫嘛。 系啊， 你见唔到有，见唔到重量噶嘛。 自己踩咗佢又唔记得。 科学啲咁样讲啊吓，就算你 measure 到电波或者灵魂咧，灵魂同电波都系冇重量嘅。 系啊， 所以。佢無論點砸你都冇重量，但係佢砸到你啊，另一件事啊嚇！呢啲啊非科學嘅研究。 不過講起嗰張被有重量定還是輕咧，即係題外話，大家作為父母都要留意一下。咁如果係你屋企係新生嬰兒啊，即係 BB 仔咧，小白應該知，就唔係咁提議用棉胎嘅。 哦，係， 因為棉胎如果你一個唔覺意你睇漏眼咧，好容易有家居意外嘅。 係啊，所以小朋友嗰啲咧，又喺啲新生嬰兒或者一歲以下嗰啲咧，成日好似有嗰啲袋仔咁樣，即係佢哋穿隻手啊入去，跟住你可以拉拉鏈啊，咁又唔使驚佢 凍親， 凍親 又唔會冚住個頭。 不過我成日覺得好多，我成日覺得嗰啲好似好傳統嗰啲咧，變咗個雪糕桶啊，即係嗰啲軟雪糕咁樣咧， 幾搞笑 嘅樣，軟雪糕咁樣。 係啊，呢個就係小朋友嘅情況啦。但大人咧個結果就發現啊，冚啲厚嘅被底下咧，咁啊參與者嘅褪黑色素嘅濃度咧。喺睡前嘅一小時咧，平均上升。你都知道咧，褪黑色素啊，大家瞓覺嘅時候越多越好噶嘛，即係代表你可以瞓得冧啲啊 ，recover 得好啲啊，等等啦咁樣。咁所以咧，研究團隊發現咧，即係直接咁樣講，如果你張被厚啲咧。啊，就会瞓得好啲啦。 但我而家再冚咧，会唔会多翻啲褪黑色素噶？ 会噶。 我而家太迟啊！ 做咩？你白咗系咪？ 系啊， 变白，冇褪黑到咁。 呢个真噶。 系。 一去到40多岁之后，唔好话50岁，40多岁之后咧，块面就多咗好多黑斑噶。 哦，系。 即系咁啊。 係㗎，嗰啲學名就叫做荷爾蒙班、嗯，其實簡稱就係老人班啊嘛。所以點解你見到啲上咗年紀嘅人咧，即係譬如五十過外，你見我塊面咧，突然間多咗好多黑色一點點。 哦，都係嘅，都係。係 噶、嗯嗯，以前僆仔冇噶嘛。 哦，呢啲係歲月嘅經歷嚟嘅。 係、嗯、啊。 你未有字，你可能平時行山曬得黑咧， 成塊面都係嗰啲嗰個通 啊，知道啊嚇。咁啊，專家咧更加建議大家有幾招咧就助眠嘅，咁都有啲基本嘢温故知新啦。咁啊，即係五歲嘅時候唔好瞓咁多啊，咁啊唔好飲咗酒先嚟瞓覺啊，咁樣咁好多人都會話兩杯到肚啦，啊瞓得好啲啊，呢個係謬誤嚟嘅。越飲得多酒咧，越瞓得差嘅，你嘅睡眠質素呢個係好多研究已經證實咗噶啦。咁、嗯、千祈唔好即係人哋同你講，喂，即係遲啲 Halloween 好多 party 噶嘛，你排瞓得唔好啊，飲兩杯先啦，咁啊唔好信佢啊，呢啲壞人嚟嘅， 壞人嚟嗰啲， 係啦，我哋都係相信 南瓜精靈嚟噶， 係啦，相信科學啊，希望大家咧晚晚都會瞓得好啦。想同大家咧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嘅、 哎。等我嚟，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骤雨，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29度，吹清劲嘅偏北风啊，北风咧，真系而家啲只要冇太阳，你再吹风咧，已经起鸡皮，凉到起鸡皮， 着衫啦， 着衫啦， 系啊，冇人叫你冇人叫你而家仲着住件背心出去跑噶，大佬。 都得嘅，我今日都想見到嘅。 冬天都人著背心翻工啦， 我都想見到嘅， 係 啦。 嗱， 但係咧，關於助眠咧，就睇下即係啲 meditation 啊，嗰啲聲音音頻治療啊，叮一叮幫唔幫到你啦嚇。嗯 祝福这人，常有。 寻找时间中安抚我的根，无疑曾愉快地爱过，告别回忆的裂痕，悠悠地可把我抱紧。明天能放低这一切，祝福这人，无怨无悔的放下，亦无需自困。能原谅到底，亦也算祝福人。快将碰到未来一吻，是为了我日后重生。这些痛楚是为自人。 啲療愈系嘅作品咧，令大家咧瞓得好好啊！放下的音頻啊，不過就要醒啦，依家星期一啦、起身啦，起身啦！ 不過我有試過咧，喺朋友屋企咧，即係玩嗰啲重撥喎。咁、我朋友屋企即係會自己成日喺度當當當咁樣咧，就當一下就喺度休息一下咁樣咧。哇！聽完之後，你個人真係會靜咗嘅， 係會放鬆咯。 係啊， 你有冇試過啊，鍾哥？ 唔係，如果阿仲話小白哥，你話朝早啊？ 唔係啊，即係佢有陣時候，譬如放工翻屋企嗰日都係搞嘅，跟住佢翻屋企就拎住個重撥出嚟攞翻出嚟，好好噶。佢哋即係又攞布包住啊，又打翻開佢放喺度，噹咁， 係咪舒服咗先？真係舒服咗啊嘛！如果照你咁講，我應該同所有全港嘅中小學講一聲啊！你放學唔好冷鐘啊，冷鐘到心寒一寒。咁不如以後落堂嘅時候。大家心境平和啊， 系好反正落堂啦， 反正落堂。 但系上堂嘅时候咧就唔可以荡， 系啦， 上堂嘅时候要啦， 系啊，播翻啲摇滚乐嗰啲咯，系啊，惊你瞓觉啊嘛。不过咧，我嗰阵时去西藏咧，其实都冇咁多重拨文化嘅，即系依家咧系推广得叫做好一啲啦，特别应用喺呢啲心灵治疗方面啦。咁啊，更加有啲叫做重拨老师咧，有阵时会即系荡几下咧，你胃都冇咁痛嘅。 咁犀利， 系我自己都试过一次嘅，咁但我唔知基于系即系你个心神分散咗啊，定系啲音波啊啲声频咧，令到你即系可能即系音频都系一种治疗嚟噶嘛，咁唔知系咪令到你 release 咗啲嘢？嗱，呢个我唔知啦， 科学都有研究嘅，咁佢哋个研究咧就系话嗰个重拨咧，嗱我同我谂就系嗰个 frequency 个 frequency 咧，咁会点样影响我哋咧？咁佢哋就好难将人同嗰个重拨个 frequency 咧，嗰个频率就摆埋一齐去 compare， 但系佢哋就会知道一个人咧，佢哋系放心咗，即系放松咗，因为例如心跳可能会平稳咗啊，或者原本你个脑电波咧系喐得好犀利嘅，咁佢唔会话同个重拨一样嗰只嘅频率，但系佢会发觉咧，佢可以平静翻嗰个人，咁呢啲就有数据啦。 小白同学系咪好想钻研喺呢方面嘅学问咧？ 系啊， 我介绍个朋友你识 边个？ 陈明喜啊， 陈明喜。头先我听咗佢只歌啦，不过钟哥你自己， 因为佢真系一个 音频 治疗师，佢呢方面系专家嚟。 系啊，佢对声音嗰个即系掌握咧，系点样用边一啲嘅声频系可以令到人嗰啲，譬如 emotion 啊，有边一类型嘅可能少少嘅改变嘅。 系啊，真系 好特别啊！呢啲 我觉得咧，嚟紧咧，即系有机会啦，未来十年咧，其实咧呢一类咧疗愈嘅声音咧，系会被广泛应用嘅，所以咧即系。我曾經都諗過一個環節啦，就係咧關於咧少少聲音治療，即係 ASRM 嗰啲啦。即係之前鍾哥咧，你未睇 Angel 嗰個串流平台，未睇到嗰啲 Camping Fire 嗰啲迫力白嗱嗰啲柴火聲嘅， 唔係直頭係嗰啲油管啫，油管頻道嚟嘅啫。 油咩啊？ 即係 YouTube 油管，係咯，即係你直情開，你都會覺得好好聽噶，或者好 peaceful 啊嘛，係咯。 純音樂，同個音樂底加啲柴火聲，係兩樣嘢嚟。 你中意柴火聲定係加音樂？ 我中意柴火聲， 齋柴火。 唔係，我中意音樂加柴火聲， 加埋佢， 即係等於你喺一個野外嘅營火會，有人彈緊吉他，即係 Elvis 喺度彈緊吉他。 跟住燒啲濕濕地嘅柴， 係啦，麥上歸人。嗱，你試下啦，我唱。斜阳半晚烟，嗱，系咪好听啲咧？

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三分呢个环节咧，继续请嚟啊，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啦，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金股会嘅大事件。早晨，温生。 早晨，培哥。 早晨，温卓培。 早晨，钟哥 系。系啊，同我哋一齐咧睇睇啊美国通胀方面嘅情况，因为睇完美国咧，转个头啊，哇，英国咧好多 update 嘅。 风起云涌啊！ 系啊，即系同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啊。好啦，咁啊，温生交俾你先讲下美国通胀失控呢个情况先啊，好嘛？唔该。 冇错啦，咁啊，上个星期咧，我哋知道咧美国咧就公布咗九月份嘅通胀率啦，即系以消费物价指数衡量嘅通胀率啦，咁就系按年比就系 8.2% 嘅，咁啊较八月份嘅 8.3% 咧，冇错，的而且确系回落咗，咁但系回落咗好少，而当中嚟讲嘅话咧，更加值得留意咧就系个数字，如果以按月比较咧，就更加系上升 0.4%， 如果核心年通胀率即系扣除食品同埋能源嘅核心年通胀率咧，就更加系上升 0.6%， 咁即系换言之咩咧？换言之咧，虽然联储局咧在过去几个月连环大举加息，我们知道六月份、七月份、九月份都分别是加息75个基点的，但是都似乎就压不到压不住的通胀，更加严重的是什么呢？就是纽约期油价格在九月份我们知道的平均价就是 83.80 美元，较八月份的平均价 91.48 美元是有所回落，油价回落理论上是应该帮助到个通胀的下跌的，咁但系咧冇呢回事，咁啊更加我计算咧就根据路透社嘅美汇指数啦，即系个美元嘅汇价去计算啦。咁个美元汇价喺九月份咧个平均水平咧系讲紧咧系美汇指数咧系110.68嘅指数点嘅，咁啊较八月份嘅107.12指数点咧系要高嘅。咁即系话咩咧？咁即系话联储局嘅大幅度加息、油价嘅下跌、美元嘅强势都唔能够咧系压抑住咧美国嘅通胀。咁同埋一样要记住，因为美元强咧会令到美国嘅入口嘅价格会降低噶嘛。咁但系呢一系列嘅因素都压唔住个通胀，咁即系俾我感觉咧，就个通胀咧的而且确咧系几严重啊喺美国。咁而家市场咧就正关心啦，就话喺联储局咁样都压唔住嘅时候，咁会唔会跟住嚟嘅议息会加大嗰个加息嘅步伐咧？咁而家市场喺度估紧咧，就话11月3号咧就联储局咧就会喺个议息会率先就加息75个基点嘅。咁当然咧有啲人口开始喺度估紧会唔会加息一厘啊咁样，咁就而家睇翻落去咧，就加息一厘嘅机率咧又唔系咁高，即系得个10% 嘅啫。咁但系去到12月份咧，而家市场估咧加息75个基点咧，个机率而家系去到70%噶。咁先前咧，大家喺度估咧，12月份咧都系加息半厘嘅啫。咁即系好明显咧，而家市场估咧，联储局个加息嗰个情况系越嚟越高涨噶。咁喺今个星期四咧，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联储局咧将会公开佢嗰个揭皮书个经济报告啦。咁啊，睇下喺当中嚟讲，联储局又点样去睇法咧个未来嗰个通胀同埋经济形势啦。 嗯，培哥啊，正话阿 O 都讲咗咧，讲完美国，我哋都要讲下英国。哇，英国嗰边有啲乱、啊，政治同經濟方面，咁落唔落台又係一個大家嘅聚焦地方啦。咁如果係咁樣嚟緊呢個，唔好話呢個星期呢兩日都要留意啊。究竟有啲咩我哋要睇住呢？ 好啦，咁啊睇數翻英國先啦。咁啊，英國過去幾日嚟講嘅話咧，嗰個市場嘅焦點咧就終於集中喺卓惠斯同埋嗰個財政預算案嘅身上啦。嗱喺上個星期五咧，我哋知道咧就首相嘅卓惠斯咧就將關浩庭嘅財相嘅職務咧就係免除咗嘅，咁就改為咧就由前外相侯俊偉咧就接替嘅。咁啊，另外咧就卓惠斯咧亦都為佢嘅政府嘅迷你預算案咧就作出轉態啦，咁啊宣布咧就維持翻約翰遜嘅時期定落嚟嘅增加嘅企業同埋富人税嘅税收嘅方案啦。咁啊至於修改之後咧個預算案咧能唔能夠被市場接受咧？嗱喺今個月嘅31号咧，當英國公布佢嘅中期預算案咧之後咧就將會自有分曉啦。咁啊面對住現今嘅嚴峻嘅形勢咧，咁啊民調公司 YouGov 咧就最新嘅調查就顯示咧，僅僅只係得個14% 嘅受訪者咧認為侯俊偉咧係可以勝任咧係財相呢一個職務嘅啫。咁好啦，咁啊再睇翻卓惠斯啦。咁啊消息而家講緊咧就保守黨裏面咧有好多高層咧就想罷免佢嘅。咁但係咧又擔心咧喺咁短時間裏面咧連續換兩個首相咧就可能會導致要提早大選。 選啊。咁、而喺呢個期間咁混亂嘅期間大選，咁當然就係驚保守黨自己都驚會失會輸啦。咁所以咧，權衡輕重之下嚟講嘅話咧，我相信咧，卓惠斯咧應該可以暫時可以保到佢個上位噶。咁而家咧個重點我哋要睇，當然就係兩件事啦。第一就係睇下，因為今日咧英倫銀行咧就唔再買債，英倫銀行咧講到明噶啦，買債買到上個星期五嘅啫。咁所以今日咧就會係停買債。咁停買債之後，個英國債市嘅變化會點樣咧？會唔會遭市場拋售咧？咁呢啲都係要今日要留意住嘅因素。咁另外咧就。當然要留意住喺今個月嘅31日啦，睇下英國政府公布嘅中期預算案又能唔能夠得到市場接受啦。咁呢系列嘅因素咧，都係好重要要留意噶。 咁多嘅事情喺度啦，咁其實係咪反映咗即係英國嗰個經濟佢自己一啲嘅底韻咧？ 講得啱㗎，因為咧其實咧呢個咧講到明咧係一個迷你預算案啊嘛，咁其實理論上就唔應該咁重要嘅，咁但係咧竟然咧可以搞到咧鬧到咧係滿城風雨啦，就搞到英國仲要有債務危機添啦，咁呢個減税咧增加政府開支呢一個做法咧，其實你睇翻而家西方大部分嘅國家都係咁樣做緊㗎啦，咁尤其是喺疫情期間咧就更加係咁樣做法，咁確實咧就英國政府。咧呢一個減税嘅幅度咧係真係較深一啲嘅，咁呢個係事實。咁但係咧都未至於會搞到咁樣樣。咁所以咧當中咧都可以反映到咧，就話英國經濟本身脆弱嘅程度嘅。咁為咗應對呢個 9.9% 嘅高通脹率啦，咁據了解咧，而家英倫銀行喺11月3日嘅議息會咧都好大機會咧係會大舉加息嘅。咁而去到冬天嚟講嘅話咧，就睇下個冬天有幾寒冷啦。越寒冷嘅話咧，幾可肯定咧可能會對英國嘅能源嘅危機咧，會變得更加嚴峻嘅。咁所以當明白呢一切嘅時候咧，就明白到咧，就話呢個迷你預算案咧，可能係只係整個英國經濟差嘅一個導火線嚟到擴大佢嘅啫。咁就唔係話真正嘅個問題喺呢一度嘅。咁所以。換下財商，再要加啲富人税啊，企業啊，去加少少税啊，係咪真係能夠將個問題可以迎刃而解咧？我覺得就真係冇咁簡單啦。相反嚟講嘅話咧，我會建議大家咧去留意住咧，跟住嚟英國嘅債市嘅變化啦，會唔會再繼續受市場拋售啦？從而令到個英鎊跌啊，從而令到個環球經濟咧都受震盪。反而我哋要留意住呢啲嘅因素啦。 咁啊，連日嚟即係都要睇實即係。榜嗰度跌啦，其實都好大影響，或者即係心機旁邊有啲朋友仔都係可能喺英國啊嚇，咁呢個就要睇實啦，係咪啊，培哥？ 冇錯啦。 咁啊，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阿温卓培温生咧幫我哋分析環球嘅金股匯大事件咧，唔該曬你，下個禮拜再傾啦，拜 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今日嘅優惠繼續聚焦喺讀書嗰度，咁啊經濟唔好啦，咁啊讀書咧係重要嘅。咁上個禮拜咧，記唔記得有一個報件咧，就係講緊啊教大家點樣整點心啊，或者 我記得 啊，即係學下啲粵菜啊，做下 蝦餃燒賣最尾嘅先學噶嘛。 係啦，冇錯啊，第五堂先學蝦餃燒賣，同埋咧，如果你根據自己學歷咧，有啲情況底下免學費嘅，咁啊都俾大家一啲增值到自己嘅機會啦。咁啊有啲朋友。想学下嗰啲粤式烧味啦，咁样即系自己识得烧叉烧啊，嗰啲啦， 仲有烧乳猪添。 好啦，继续中式系列嘅一啲读书啊，吓粤菜，唔知道大家咧有冇兴趣想学啦？咁啊有呢个饮食学校咧就推出正宗粤菜嘅一啲证书课程啊，俾个有效嘅厨师文凭啊。旧时咧，我记得成长年代，我咪有段时间都做过酒楼嘅。咁嗰阵时咧，啲后镬咧或者都系由执马开始啊，即系用亲呢啲字眼，你又会知执马即系帮个大厨 执定啲嘢。 系啦，跟住有后镬啦，后镬就负责帮手，即系二线二线主将啊。咁有个大厨就负责可能调下味嘅啫，或者临尾嗰抛两三下镬， 炒嗰兩嘢嘅啫，咁樣咁啊一步一步晉升噶嘛，你都知飲食業係咁啦。咁舊時咧就冇呢個資歷架構或者冇學歷嘅規管嘅， 師傅徒弟咁樣教出嚟， 師傅徒弟徒弟師傅啦。咁啊，我成長嘅年代就通常都係咁嘅，師傅話乜咧？就要跟住乜㗎喇，你冇得问点解嘅，话一就一，话二就二嘅，好多工种都係咁嘅。但随之而来，依家有好多文凭啦、啊、或者呢个学历嘅认证啦，咁真係多咗好多唔同啲花款喎、啊。嗱，估下第一堂如果你要学呢个正宗粤菜，教你煮啲乜嘢先？ 炒蛋 类似噶啦，类似噶啦、蒸嘢嚟嘅， 蒸嘢、啊、 蒸嘢嚟嘅。嗱，呢个蒸嘢咧， 蒸排骨。 似啦，咸蛋蒸肉饼，咁、 哦、 可能你会话，切普通啫咁样。咁佢第一堂 中头饭行先，会唔会啊？ 容易啲行先嘅，我估。同埋咧，佢都好涵盖啲菜式咧。第一堂咧，几样嘢都俾你做到啊。嗱，有啲系轻松啲嘅，有啲中难度，有啲高难度。即系佢惊咧，第一堂咧。wow 唔到你啊！即系你有阵时做学生咧，你都对嗰件事有兴趣。其实你上 YouTube 啊，或者上其他地方，你可能都识少少噶啦嘛。有啲学生咧，好中意 challenge 个老师嘅、 啊嗯。你上得堂嘅，你咪学咯，啊、听下人哋嘅方法咧。吓喺度话喂，唔系咁噶， 系啦、 啊，好难嘅。其实如果我系老师，我都觉得喂，你又上过嚟上堂，但你第一句而唔系问问题、啊，第一句就会唔系咁咁。 系啦、 啊，其实好难做咁。 即系俾几千蚊。教我咸蛋蒸肉饼唔系啊嘛，咁一类似有呢啲说法嘅， 梗系俾几千蚊，佢都知道大家肚饿噶啦，喂饱咗大家继续学上去啊嘛， 都系嘅，即系特别系学生啊，或者我唔知上呢啲堂嘅咩年纪啊，年青嗰啲咧好中意去挑战啲老师，好中意嘅。 哦，咁未必年青嘅，你长辈有阵时自己识两下功架，你 challenge 翻个老师，个老师后生。我都有试过咁嘅经验噶、嗯。 我之前教师咧，即系教做戏咧，都话阿 Sir 咁得唔得噶？即系成日都系问呢、這个。有一个我记得好记得有一个同学咧，成日问咁样咁样做得唔得噶？跟住我话你都未做过，你点知唔得咧？我话做戏有万千咁多种方法，咁你样样都有唔同嘅人会适应噶嘛？你试过先知呢、這、一个。呢、這、一個套路啱唔啱你？你唔試過就話唔得，咁你即係永遠都係冇嘢啦。咁如果你講話，喂，我以前聽下邊個講係咁嘅， 係 咁點解你唔繼續聽佢講要上我堂咧、 嗯？ 你上我堂即係想聽另一套啦。咁如果我另一套你覺得唔啱嘅，你個準則喺邊度嚟咧？係、 嗯、 用你自己嘅準則，定還是用你之前嗰個老師嘅準則咧、 嗯？ 如果係咁樣嘅話，你永遠就係得兩套咯，就係你自己同埋之前嗰個。 呢、這個教學咧係要海納百川嘅。不過嗱，我頭先要講翻，即係我都試過教書，有啲年長過我嘅學生 sit 我堂咧，佢、都會 challenge 咗噶。咁、所以咧，即係唔關年輕同埋年長事嘅， 一樣 challenge 老師呢一樣嘢，即係有一個咁嘅情況。好啦，頭先話第一堂咧，即係講翻呢個正宗粵菜啦。佢第一堂 wow 到你噶，五柳黄花鱼，仲有呢个鱼蓉豆腐羹。嗱，豆腐羹啊，难煮啊， 唔系个五柳黄花鱼好啊，因为喺屋企好难搞噶， 系啊系啊， 所以你上堂嘅时候咧、人哋整晒俾你，即系啲配料啊，或者你唔惊整污糟 啊，系啊系啊，喂，跟住咧去到第五堂啊，去到第五堂咧， 第二堂啲 skip 咗啊 ，skip 啦，即系我讲唔晒，我惊大家肚饿啊，因为我不断讲啲菜式出嚟啊，其实我讲嘅时候我自己都有少少想食饭，嗱，我讲啦，第二堂整咩？圆粒豆豉鸡，其实豆豉炆鸡咧。我自己覺得好好送飯嘅， 係啊， 我就已經流口水啦、啊。我自己 skip 咗咧，跟住咧就教你生炒排骨啦，呢、個基本啊，成日都話呢啲嘢咧出街食咧就好過喺即係自己屋企煮、因為功夫好多，係啦咁樣。咁啊去到第五堂咧就係呢個紅桃鍋麵，去飲咁樣噶啦已經，即係佢盡量係想教你一啲菜式咧。系平时小菜又应用得到，以至咧摆围菜啊，即系十二位嗰啲啊，譬如红桃锅面啊、菜胆上汤鸡啊， 即系我学晒咁多堂之后，我可以摆一围酒噶咯， 系啊， 可以啊， 不如你去学啊，我都想 我哋坐 食一餐， 食一餐， 你咁 最叻系炒蛋， 喂，你可以咩、啊？中哥私房菜、啊，依家都好流行， 全蛋宴我都 OK 噶， 你 个个都话做飲食。不如我都做啦。 系啊，你唔系净系顶爷啊嘛，系咪先？即系大家可以 crossover 下噶嘛。咁啊， 反而咧，你头先话炒蛋咧，真系好难嘅，难到点咧？ 好难， 难到第五堂先教。 系啊， 滑蛋炒虾仁，同埋咧呢个大量啊煎虾饼咁样啊吓，喂，呢个都几难嘅，其实即系有啲。粤菜啦，我哋成日话，即系湾区入边城市咧，即系都有好多得意嘅菜式噶嘛。 嗯、 即系譬如东莞有东莞菜啊，大良有大良，即系譬如炒鲜奶啊嗰啲咧，其实都好考功夫。 你讲起炒蛋咧，或者煎蛋咧，即系好难嘅。以前细个我哋屋企煮咧，即系可能用嗰啲大嗰啲镬啊，嗰啲咁样去煮咧，你可以煎到只蛋出嚟咧，个黄咧未熟啦。 嗯嗯 蛋白咧，咁就仍然有少個底就即係硬咗啦，但個面咧仲有少少係即係濕濕地啦。最緊要係個邊咧窿邊啊， 係 即係個邊係窿嘅。 係， 但係呢個你而家有幾多人可以煎到咁嘅蛋出嚟啊？哇！呢啲即係你淨係擺只咁嘅蛋啊！都食两碗饭啊！ 系啊，哇，钟哥你真系有兴趣。不过咧个训练期咧要全日嘅，可能你翻唔到神安第一线。 我请两个礼拜假。 14天嘅全日， 加四个礼拜都得， 加10天嘅半日， 系啦。 咁最紧要系咩咧？即系点解要攞呢一样嘢嚟？喂，系优惠咧，免学费有津贴。 咦？ 系啦系啦，呢个真系我真系掏心掏肺搵俾大家。 有津贴， 系啊，這个即系唔使俾钱，最要有钱回。 倒贴俾你读书、啊， 系咁，但系当然你嘅 attendance 要够啦，同埋你真系对要经过 interview 嘅，要面试嘅，唔系个话我嚟就收你咁样，即系可能你真系对煮餸有个热诚，或者你真系想完美咁样转换轨道啦。咁我觉得呢啲都喺现阶段，你知香港即系经济依家下行紧啦，咁啊有啲朋友都谂住转行嘅，希望呢啲课程。可以即係幫到大家啦，即係可以頂住先啦。 係啊，係啊， 好啦，咁啊，轉個頭翻嚟繼續神光底線啦。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在上午10点至正午1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台风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总统拜登暂时没有计划趁下月到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峰会期间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会面。拜登将有条理地重新评估美国同沙特阿拉伯的关系，选项包括改变对沙特的安全援助。沙利文接受美国传媒访问时提到，拜登不会仓促行事，将有条理和有策略地采取行动，亦会利用时间和两党成员协商。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盟友，当中包括俄罗斯，早前决定从11月起将每日石油产量减少200万桶，令美国不满。沙特官员解释，这个纯粹是出于经济而非政治决定。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北约事实上已经卷入乌克兰冲突，承认这样会显著增加俄方实现行动目标的难度，带来额外的负荷。俄罗斯可能需要进行经济动员和其他动员，但他认为俄罗斯有足够的能力，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会进行到底，不会影响俄罗斯的一切目标。另外，佩斯科夫又说，部分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设置价格上限，后果将由支持这个决定的国家的公民承担，形容这个是一个轻率决定的后果。日经平均指数报26,743点，跌34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35美元，卖出1,648.3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485，瑞士法郎1.004，加元1.385。

Ang mga taong nais tumanggap ng bakuna ay dapat magsagawa ng appointment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ng mga same-day ticket ay pamamahagi sa mga napiling CVC para sa mga ilang karapat-dapat na tao. Patuloy na susubaybayan ng pamahalaan at ng komite ng mga dalubhasa ang kaligtasan ng mga bakuna sa COVID-19. Hinahayaan ng bakuna ang iyong katawan na labanang mabuti ang sakit. Sa ilalim ng banta ng mga mutant virus strain, dapat tumatanggap ang una at ikalawang dosis ng bakuna sa lalong madaling panahon at tanggapin ang katlong dosis ng bakuna upang pahusayin ang proteksyon. Ito ay mahalaga sa pagpapatuloy ng mga normal na paraan ng pamumuhay. Bisitahin ang thematic website para sa karagdagang impormasyon, www.covidvaccine.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早流流想找朋友谈两句，去哪里好呢？ 就在这里，晴天大饭堂。 小白作為爸爸有兩個小朋友，咁、 嗯、 如果小朋帶小朋友出街，特別你誒而家啲小朋友呢啲年紀咧、啊，都算叫做大咗少少啦， 三歲七歲， 再細個啲嘅時候咧、嗯，你真係同佢講乜都冇用啊， 係啊， 咁啊一出到去公眾地方一喊咧、嗯，大家就已經知道會發生咩事啊、 嗯， 你又唔知點算， 嗯、 個 B B 又唔知點算啦、啊。最大難搞嘅就係身邊嗰啲唔識嘅人啊，因為公眾地方啊嘛。都唔知點算，咁、 嗯、 如果佢收聲，即係喊一陣收聲都還好啊。咁、 嗯、 你都見過好多情況就係唔收聲啊嘛。係 啊 ，non stop 係。咁我最近咧就喺網上睇到有一個新聞，咁話説有一位歌手，咁即係外地歌手咧，咁就分享咗一個佢搭飛機嘅一個長途機、 嗯、 十幾個鐘頭飛機嘅一個情況。咁、 嗯、 佢就話佢不斷喺度講就話，喂後邊嗰個小朋友喺度嘈，即係喺度喊啊。 系 喊足咁多个钟头， 哇！ 即系十几个钟头不停系咁喊，停唔到， 攰嘅喎，小朋友都。 咁你谂下，你估下呢位，即系佢都系公众人士啊。佢点佢留言嘅时候讲啲乜嘢 啊？即系佢讲啲乜嘢？ 呢位歌手后面真系大家都会猛震噶嘛，即系好老实讲。哎呀，小朋友，如果你凑过小朋友，你梗系知啦、 嗯。 但系亦都有好多人咧系会唔太接受噶嘛。咁佢喺咁嘅情况底下。佢點樣去講形容佢喺飛機上面嘅情況 咧？即係幾負面嘅係嘛？ 唔知你諗下佢點講？ 佢話小朋友不斷唱歌， 嗯， 唱咗十幾個鐘俾佢聽。 嗱，佢留言咧，佢又唔負面喎，好正面去講。佢話啊，估唔到呢個小朋友。肺氣量幾好啦，估、 哦、 唔到佢體能咁正啦，即係 所以我頭先第一句就我都喺度話佢唔攰咩？個小朋友 體能 嘅咩？ 體能幾好啦，佢從來冇一句咧去話佢嘅， 係係。 咁跟住咧，咁當然佢 post 咗出嚟之後，即係落咗機之後 post 咗出嚟，有好多嘅網民都話。會話翻嗰個家長，話、 嗯、 個家長唔啱啦。咁、 嗯、 因為你冇理由即係、就是、有個細路仔喊噶嘛。咁呢個其實如果大家喺即係就算喺香港都試過，有陣時細路仔喊咧，你會望唔係望個 B B 嘅，係望佢隔離嘅家長。 係啊係啊， 點解你唔氹翻佢或者處理佢咧？ 我 由佢喊咧。 我自己咧都有試過帶小朋友，即係嗰陣時仲未有疫情嘅時候 坐飛機係 啦，真係坐又係坐飛機，都係同一個 case 咁 長途咁樣。 日本咯，都系，系啦，咁你都三四个钟咁样啦。咁其实你由你未上机，净系你 plan 呢个行程开始，譬如我嗰阵时小朋友差唔多，只系差唔多一岁，咁、我带佢日本啦咁样，已经要谂啊，佢喺呢一程飞机上边，佢一定会喊， 系、 佢一定会喊，同埋佢会喊嘅时候咧。我好，因為我個心態我好唔想騷擾到人，但我亦都好想帶小朋友去。於是乎咧，即係作為一個家長咧，我個腦入邊就會諗可能即係十萬個方法，點樣可以制止到佢唔喊， 係 令到佢唔喊，制止佢喊，令到佢唔喊。例如係帶佢中意嘅玩具啦，點樣可以氹到佢瞓啦？因為我哋即係坐飛機，大家都知啦。其實佢一路升有落嘅時候，有陣時會影響你嗰個耳仔啊，又驚佢會唔會唔舒服？佢唔識講，小朋友唔識講咁點啊？ 喊咯， 又係喊啦咁樣。即係有好多嘅原因會令到佢喊嘅。例如個飛機個噪音令到佢， 你有冇留意我最近都喊多咗？因为好多嘢我都唔识讲啊， 哦， 所以我咪喊咯， 饮杯先啦，饮杯，系啦，咁所以咧， 在那個情況，我啲即係同屋企人喺度考慮嘅時候咧，就用咗好多，譬如準備定佢中意嘅玩具啦， 嘢食啦， 食物啦，佢需要嘅奶啦， 咩都齊曬啦。 佢會喺屋企最常接觸到、成日玩嘅玩具，又有佢氣味啦，帶曬上去，即係喺個背囊嗰度咧。嗰、個背囊咧，就係、for 萬一佢喊嘅時候咧，有好多嘅發布出嚟。 但係通常咧，去到最後呢啲事嘅全部都冇用嘅，都係繼續喊。 有冇喊咧？咁嗰次嘅體驗 真係有喊嘅。咁你喊嘅時候咧，例如佢你初頭喊，可能喊幾聲，你喊幾聲，啲人都會原諒你。只要你家長係好努力去到處理佢咧，其實大家係會見諒嘅。如果你話家長坐喺度，自己仲喺度睇電視啊，仲要自己插住嘅 headphone 由佢嘅話咧，咁嗰啲真係最大惡極啦。咁我就係想講話，其實整个背囊咁多工具呢，原来真係点都有办法、去到令到佢愿意收声 嘅、好啊。 如果你真係冇计嘅，咁你家长抱住佢都好啊。你抱住佢，你喺个譬如近洗手间嘅位置，咁你又呵下佢咁样。有阵时小朋友呢，佢通常喊呢都係不外乎肚饿啦、想去厕所啦、 舒服啦啲 或者需要你关注佢， 需要抱抱 啦。啦啦， 其实好简单，佢多数呢其实佢都係想瞓、你只要肯抱住佢氹佢一阵间呢，其实通常都愿意瞓觉嘅、因为其实佢喊呢，因为佢攰，佢攰佢就想瞓觉、如果你係即係上机之前呢，其实你最好就係同啲机组人员，或者你订机票嘅时候就讲定，我有个几大嘅小朋友，佢係需要有一个位呢、有个位其实係有块板落嚟嘅。有塊板落嚟，跟住嗰塊板就可以擠個小朋友喺度、你就佢有埋個攬俾你嘅、你同航空公司講，咁你到就擠埋佢上去。 即係大人就會，即係同個大人講就會明，咁你攰就瞓啦、你攰仲喊乜嘢呀？但係細路仔唔知㗎嘛。 細路仔唔知嘅時候，佢咪用喊去表示佢嗰種 攰。 係呀、因為佢攰佢又喊㗎。咁你就 好奇怪。 係啦，疑惑佢 都唔係好奇怪，我估好多細路仔都係咁。所以呢，即係我喺你哋討論嘅過程之中呢、我都睇到新加坡嗰度有間餐廳 呢、 哦、就话会收呢个炒闹费用咁、 就系讲呢一个 $10波子，大概咧$50几咁啊。嗱，$50几话多唔多，话少唔少。钟哥你点睇咧吓？ 我阵间翻嚟讲你嗰、因为呢个就系想讲下呢一个系咪可以出现嘅方法。咁、我就话讲小朋友咁啊，小朋友喂喊又点咁样咧？咁其实如果坐飞机，而家某一啲航空公司其实都有一啲咧就话俾你听，嗱边几行咧系。唔俾小朋友坐嘅、如果你係驚小朋友会有啲声响呢，你可以 book 嗰几行，咁小朋友就可以另外嗰一边。咁而家有啲航空公司係会俾你咁样去揀嘅。 其实我自己觉得呢唔係差好多嘅、因为虽然嗰陣时我带埋小朋友去 book 嗰个座位嘅时候呢，佢都话咗你有小朋友你係会 book 边几行或者边一段啦、咁样。咁我上到机嘅时候真係见到㗎，嗰一集全部都係细路仔嚟嘅。咁我问题就係、就算你唔 book 嗰一折嘅機位嘅話咧，你就算 book 其他咧，小朋友喊咧又好奇怪，一個小朋友喊，其他嗰啲咧又唔知做咩應聲蟲咁啊，一齊哇一聲，其實嗰個聲浪咧，你就算喺飛機上面任何一個，我估個機長都聽到。 不過就話小白講咧，就話即係最緊要隔離啲人見到，如果個家長 係啦 做啲嘢嘅都 OK， 係啦。 所以我最怕我個人意見啊，我最怕聽到啲家長講呢句嘅，就係話唔好喊啦， 係啊， 隔離啲人望住你啦。我好怕聽到呢句嘅，咩叫做隔離啲人望住你，所以你唔好喊呢？係應該係你唔可以推卸自己要照顧呢個小朋友嘅責任啊嘛！你而家啲家長們講呢句呢，就係推卸咗自己要照顧佢嘅責任，就將呢個罪名呢擺咗落人哋嗰度。我望住佢，所以佢喊啊，唔關我事噶嘛，係個小朋友對你有要求。即係對父母有要求，所以你要同佢傾下偈啊嘛。咁即係唔好講呢句，即係去耍咗自己嘅問題。即係家長們要自己做少少嘢啦。咁另外就話 O 講到係啦。咁如果係你坐飛機，你可以揀啦咁樣。咁如果係真係有一個罰則咁得唔得咧？咁歐就話就講咗呢一個新加坡有餐廳咧就話，如果小孩子嘈。 是啊是啊， 罚钱。 咁 佢就话多唔多啊，10波币大约系$50几港纸咁样。咁你又赞唔赞成呢？即系话如果小朋友你带佢嚟都得。 如果佢嘈咧，就要俾多$10波子，咁得唔得先？即係呢個你接唔接？ 即係問下小白，我都唔知係可以有啲咩提議。 阿歐，你贊唔贊成啊？即係如果係咁樣， 其實餐廳咧，我自己覺得啊嚇，即係都有啲店員或者啲侍應咧，會幫手氹翻個細路仔嘅。其實即係個爹哋媽咪，反而咧餐廳呢個情況咧唔太嚴重，但係飛機咧就真係好干擾。 困獸鬥冇得做， 因為困獸鬥。我有个朋友呢，佢试过搭商务呢，都真係咁，商务舱都唔係淨係大人坐㗎嘛， 都可以笑 小朋友，小路仔都坐啦。咁即係可能有啲富裕啲嘅搭商务舱，尤其是依家係㗎，即係譬如你依家睇12月呢去成田啊羽田嗰啲机票呢，即係普通呢$10,000啦，因为圣诞节嘛，$10,000啦。商务几多钱呢？商务都係$21,000啫。咁呢有啲人呢就喺度諗住，我咁唔爭在啦，咁我還掂揾唔到機票，我還掂聖誕節先有價先要飛啊，咁我可能一家人就大家坐商務啦，咁真係有呢啲人嘅，咁好啦，你坐嗰程商務，你去成田或者去羽田啫，即係去東京啫，但個重點嚟啦，咁佢都成程喊足兩個鐘，我有朋友就係遇上呢啲嘅情況， 四個鐘頭㗎，係 啊 係 啊 係 啊，咁所以即係飛機嘅困獸，我覺得飛機應該罰多啲。如果係咁， 如果你真係遇到咁嘅情況，我坐緊一個商務，如果真係有人喊。但是經濟客位冇人喊，你肯唔肯？唔該幫我 downgrade 翻落去。 我可能會啊，我可能會 downgrade 翻落去。 其實商務係闊啲啫嘛，我又唔覺得啲嘢特別好食啊，老老實實，即係我自己嘅睇法啦。係啊，反而咧，我覺得餐廳未必需要付錢啊，反而飛機付錢，我覺得可能有機會啱數啲。 呢個新加坡嘅餐廳咧，咁當然咧就即刻佢嗰個發言人就話啦：我哋唔係啊，我哋唔係兒童友善餐廳。 係。 即系唔系唔招呼，即系最好唔 咁都系啱嘅。其实有阵时有啲 fine dining 啲餐厅，你都去食到鱼子酱，去到每次都要开支酒，其实都真系唔系好啱小朋友食嘅。 同埋佢有一个好，即系我觉得好好大嘅原因，话点解佢唔系咁想有小朋友？佢话因为佢哋啲嗰啲侍应咧，经常要传菜，啲菜通常系热嘅。如果俾啲小朋友周围走咧，好容易有意外。 系， 咁呢个都系嘅，即系如果佢用呢个原因，咁当然啦， 即系火锅铺小朋友走嚟走去唔得掂，咁亦都系真 系唔得掂啊嘛， 系啊， 咁如果你即系你放任啲小朋友周围走，有意外边个负责咧？咁就真系佢哋要捧住啲热嘅汤行噶嘛， 系， 咁但系咧，当然你永远有两边讲嘅，咁跟住嗰啲人喺网上就话。喂，咁呢間餐廳即係唔 friend 啦，我情願唔去。咁即係 就話乎有啲家長團體話，我爸去呢間餐廳 唔去咯。即係 究竟你普通客人多定係我哋家庭客多咁樣係咪？ 咁但係即係有啲咁即係比較叫做即係有啲規矩嘅嘢嘅時候，咁一定有一班人話我唔去咯，我係要同小朋友去。你咁多要求我唔去。咁有一班 嘅可能新加坡嘅教育制度咧，有第三種嘅情況出現嘅，就係我 well training 自己嘅小朋友，佢照去。但 好靜咁樣啊！ 佢圖書館模式 好難， 呢個好難嘅， 係真係好 難講噶。真係有陣時有啲人真係行第三個途徑， 可能 仲打埋卡，係咪先？你唔知噶。 好啦，咁呢間餐廳即係究竟呢個方法得唔得？就即係因人而異啦。講翻正話，最初講坐飛機嗰個公眾人士，佢一位歌手嚟嘅。咁跟住佢落咗機之後，咁正話都講啦，咪有一班人又喺度話：哎呀，啲小朋友嘈真係唔啱啦。咁你估呢位嘅歌手，佢喺佢自己嘅平台裏面，佢又講咗句乜嘢去打完場，而係成件事好靚啊，靚兜啊，即係好靚兜起曬。 我好鍾意小朋友， 唔係喎， 都唔係啊， 唔係 我嚟緊想作 佢冇講。 我嚟緊想作隻歌俾啲喊緊嘅小朋友飛機聽， 太遲啦。 哦，咁樣已經好好㗎喇。其實 佢就話，因為佢係歌手嚟㗎嘛，佢就話。如果下次遇到呢啲情況，大家不妨試下用耳筒聽我隻歌啊！聽我嘅歌，你就會即刻心平氣和啊！哇！即係所有人即刻俾掌聲佢啦，又幫所即係後邊嘈緊嘅家長們打完場啦，亦都幫自己推銷咗，哇！好厲害， 好嘢啊！ 好新鮮， 厲害。 單身也好，未需聽。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酒那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 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 现代人生活追求品味，可能仲追求文青嘅感觉。啊，而家嘅年轻一辈初出茅庐喺社会工作咧，可能都追求嘅嘢已经唔单止净系速度同埋效率，反而佢哋会谂下点样可以令到自己生活嘅品味同埋质素都提高好多先。而家咧都好少听到佢哋主动会咁样做噶啦。到底靠咩呢个字？到底点解咧？同杨咩咩又有冇关系咧？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你咁慢谈咩啦？意思即系解作咧，喂，你做嘢咁慢嘅，可唔可以快手啲？时间就系金钱，当你年纪仲细，仲有大把青春嘅时间，可能你都会选择，诶，浪费一下 ，hea 下先啦。其实呢一个系一个非常之奢侈嘅行为嚟噶，过咗嘅时间追唔翻，人总系要去到某一个年纪，先至能够体会得到时间嘅珍贵。所以社会同呢个世界不断咁样循环不息，永远都系老一辈嘅人对住年轻嘅人讲一句，喂。靠咩啦？各位年轻人，你哋今日工作嘅时间又会唔会爽手啲？会唔会秉承一句悭咗嘅时间就系自己咧？仲唔快啲手做下嘢？靠咩啦？ 大风吹啊！喂，钟哥头先听到嗰只歌，你好开心、啊，听到你都觉得系摁晒脚咁哦，系啊， 最新嘅高达。 系最新嘅高达 嘅主题曲。 喂，补充翻啊，嗰、那个风铃高达啊嘛，系嘛？ 系啊， 风铃高达。另外嗰叫咩？自由搏击啊，系嘛？再问你多次先。 突击自由高达。 突击自由高达系啦，咁啊， 两个唔同嘅片种嚟嘅，系列嚟。 系啊，咁啊，即系大家可以去睇下参详下啦。好，睇埋天气先啊。今日大致多云啦，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9度啊，吹清劲嘅偏北风啦。咁啊，稍后咧高地咧间中就会哇达到烈风程度添啊，海上有涌浪啊。依家咧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嘅，仲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都系现正生效噶。27度嘅气温咧，相对湿度咧46%啊， 686点跌404点。港金报15,42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47.11美元，卖出1,647.8美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 Rain 先同大家报告有关渡轮嘅消息啊，因为受到大风浪影响，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暂停这个不会停这个大澳的吓，再讲一次啦。因为受大风浪影响，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渡轮服务呢现时是不停大澳的。咁啊，去到11点嘅时间咧，呢个航线就仲会暂停添。咁啊，如果系会搭呢一个航线嘅朋友要留意啦。咁啊，跟住报告意外事故喺新界嘅元朗公路，元朗公路去上水近住18乡交汇处嗰度咧有意外啊，龙尾去到朗天路嘅。元朗公路上水近住18乡交汇处有意外，龙尾去到朗天路。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马斯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喺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汇景花园，而港岛入口咧西行线啊，西行线去呢一个东隧方向咧。现时都是比较多车的。狮子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瑞丰花园，将军澳隧道去九龙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大老山隧道去九龙沙田入口龙尾在石门。其他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呢，龙翔道去观塘黄大仙至到北假山花园那段呢比较多车的。至于新界大埔公路去九龙方向，沙田市中心至到马场段仍然是交通繁忙。屯门呢就龙富路比较多车，龙富路是去呢个屯赤隧道嘅，近住回旋处比较多车啲啦。啊，仲有一个咧喺九龙区嘅爆水管封路喺九龙城嘅，九龙城嘅牙前朗道，因为受爆水管影响啊，介乎甲丙达道至到牙前围道嗰段咧封咗路，咁啊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 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你想唔想知道嗰日徐英子喺我间夜总会发生咗咩事？ 人渣！ 进入结局篇，所有谜团 真系谂都冇谂过，我哋会以咁嘅形式见面。 怨恨， 皇帝枪， 怀疑， 真系以为只要我自首就会有收录啦咩？ 一一解开。 你冷静啲。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0是智商定是高度？ 170是重量定是长度？ 不如听下他们怎么说。 上至天文，下至女神，150遇上170，慢慢同你谈。 150遇上170啊，买嘢来说我当然选贵那个啦，正所谓一分钱一分货嘛。 逢星期六下午3至5，香港电台第二台。 150遇上170，喊极都喊不停。 其实你明不明啊？ 我愿再度揭幕，我口与鼻。 我是泳儿，而家疫情虽然好严重，但是只要大家记得去接种新冠疫苗，既可以保障自己、屋企人同埋整个社会嘅健康，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让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话最真。 投资 O2O。 早晨，星期一嘅早上，投资 O2O 啊，同大家咧睇睇上个礼拜咧美股啊行得差啲，咁啊道指要跌啊跌403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86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327点啊，上个礼拜埋单计数啦，道指咧虽然有得升，升 1.15% 啦，咁啊反而咧标普500指数咧同埋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要跌嘅，港股 ADR 咧就乘住美股嘅跌势啦，咁啊都今日开出嚟应该都要跌200几点噶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啦，呢个礼拜都有好多唔同嘅重点啦，包括咧内地方面啦开大会啦，以至咧施政报告啦，咁啊拜咧都会出台啦，有冇机会咧？一啲利好嘅措施咧，提振下本地嘅经济，以至令到股市咧都有啲 good news 咧。咁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啦。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亲子百分百啦，咁啊，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阿 Jody 喺度啦。早晨 ，Jody。 早晨，小白，早晨， 你好， 系早晨。 我记得上一次十月初嘅时候咧，你就同我哋讲过就系矛盾系小朋友， 点 样出矛招啊？点样去到谂住打蛇随棍上啊？见风使你啊？总之就一定系揾一啲甜头俾自己嘅。嗱、我都系重申一点。他们的出发点就不是立坏心肠的、他们都是想着喂我有些东西我都想要、可能有时候的方法即本身他不是很懂得有什么方法的嘛、他们觉得这个方法就试咯、所以呢他们有时候叫做、方法都、我们觉得好像偏满了矛了、用矛招 打矛招 的 我觉得呢我们应该吞回他就不是说下下都要痛斥他又觉得他是不是性本恶啊咁样、不是的。没人教他咪试咯是不是、但如果你助长了他这些這出谋招的风气的话呢啲手势呢咁他就麻烦了。所以呢我哋就话啊小朋友都系有啲咁样嘅矛盾嘅方法嘅、但原来唔系小朋友先至有呢个问题㗎喎，咪做住。 爸爸妈妈有时都出矛招㗎。 对囉，爸爸妈妈嘅矛招又系点样呢？小朋友系防啊，定系家长应该自我警惕呢？ 嗱，当然呢你叫个小朋友咁细个走去防啊爸爸妈呢，我諗就未为太即系过分。 对啦。 反而爸爸妈妈留意一下，有时我哋自己有意无意都出緊啲矛招㗎喎、即系究竟系点样做法呢？第一个矛招唔知大家有冇见过。 講嘅嘢、做嘅嘢自相矛盾。 係、嗯、 自相矛盾在於咩？嗱，我唔知道有冇聽過，因為我太多家長。 啊、 小白，你四歲咋？禮轉背、 嗯， 小白你四歲啦，你估你仲細啊？ 係， 即係究竟阿小白大定細咧？ 嗯， 嗱，當然你阿媽就講啦，睇情況啦 ，depends 啦咁樣。 嗯， 但係唔單止呢啲噶，小白睇電視壞眼噶。 嗯， 禮轉背，嗱，你坐定，我俾電視你睇下。 嗯，係喎、 哦。好啦，或者手機更加多，聽到李姑娘講，喂，手機可能都比較容易沉溺。我唔俾小朋友玩電話噶，唔俾噶，小白唔准玩電話。禮轉背，嗱，你做曬功課咧，我俾電話你。 嗯 ，OK， 嗯， 好啦，甚至乎嗱，食糖爛牙噶、蛀牙噶，唔好食糖啊。嗱，小白你乖乖坐定，我俾糖你食。 嗯， 有冇聽過啲咁嘅説話？ 大把， 大把， 大把。 究竟你係糖係有益？ 嗯， 電視係咪壞眼？ 嗯。 手機幼兒嚟講係咪會有機會沉溺？ 嗯， 你講到好多大道理喎，但係去到現實環境當中，自打嘴巴。 係 好多時候我哋為求小朋友坐定食飯、做功課，唔好搞搞震，我哋就用好多呢啲小字眼，小朋友最中意嘅嘢， 嗯， 糖、 嗯、 手機、 嗯、 電話， 嗯， 去俾佢能夠意圖或企圖，令到做翻父母眼中嘅好行為。 嗯，係啊。 嗱，某程度你係自相矛盾、 啊、 自相矛盾。我成日話。你獎勵小朋友唔一定要用糖、 嗯、 你要去坐定食飯唔一定要俾個開住個電視機、 嗯， 甚至乎小朋友做功課係佢責任嚟噶嘛？點、 嗯、 解做功課就俾翻去睇電視玩玩手機咧？嗱、嗯，呢、這個就一個好大嘅問題嚟 嘅。跟住佢長期就會依賴呢啲叫做獎賞咯。 唔單止講價，呢、 啊 這個先更加大問題。 係啊， 嗱，長期嚟講嘅話咧，你俾手機我咪做功課咯、 啊， 你開電視我咪食飯咯，咁、 啊、 變咗你咪下下同佢討價還價咧、嗯。最慘一樣嘢。就係、是、好多時佢哋要做嘢係佢份內要做嘅責任嚟噶，唔係嚇透過討價還價、 嗯、 換翻嚟要做嘅嘢。嗱、 嗯， 慢慢咁樣啊，小朋友有個錯覺，個責任不在我，係、 嗯、 在小白你。 嗯、 因為你唔俾電話我啊嘛，我咪唔做功課咯。 嗯、 你唔開電視，我咪唔食飯咯。個、 嗯、 責任喺你身上、 嗯。 正因為有時媽媽爸爸好快出咗個矛招，自相矛盾底下。就令到小朋友咁錯覺咯。 咁家長要點樣留意呢？其實呢個問題， 嗱，我就咁講，如果你有啲位置你覺得唔係咁正路嘅咧，咁就唔好攞嚟做獎賞、 嗯， 千祈唔好攞嚟做獎賞。 嗯 譬如糖，如果你、嗯、我唔係話糖一定係即係洪水猛獸，電視係洪水猛獸，唔係。而我意思唔好攞嚟做獎賞，你好多嘢都可以獎賞噶嘛、嗯。譬如嗱，小白你做埋曬功課咧，今晚我哋將嗰個親子時間嘅時間加長佢。 嗯 ，OK。或者话嗱，你坐定定食完饭咧，我哋一阵间有布癫仔，每人一个， 嗯 ，OK， 都可以作为奖赏，而唔系下下用个电话、电视。但系最惨之前我哋已经讲，电话又沉溺，电视又坏眼，诸如此类，咁、嗯、你真系会自相矛盾咯。 嗯，咁呢个家长要留意一下。仲有冇啲即系其实家长又唔觉意，成日都系自打嘴巴啊嗰啲矛招咧？ 好，第二个矛招，一时一样， 啊、 都唔知道你想点、 哦， 左摇右摆。嗱，某程度個原則咧就成日都變嘅。嗱，譬如我舉例，嗱，我同阿小白、阿細佬講話，嗱，我哋咧夜晚食飯之前就唔食零食嘅。 嗯。 啊，好啦，到我接阿小白放學嗰時，四點零鐘行過嘅麵包鋪，咦，出新鮮菠蘿包喎。咁、 嗯、 小白就掠啦，哎呀，我想食菠蘿包。當街掠，可能去翻前面就真啊，真係好尷尬。 嗯。 咁媽媽就同阿小白講：嗱，食埋呢次好啦。下次唔好噶啦、 嗯， 我哋要翻去食饭噶咯。OK，、嗯、好啦，买咗个菠萝包啦。你估跟住六点钟阿小白食唔食饭？ 唔食。 个菠萝包仲喺个胃度攞下 攞下。系啊，小朋友个胃有阵时好细嘅啫。 系啦、啊，一路攞下攞下。正因为妈妈你个所谓唔食零食要食正餐嗰、那个原则咧，因为小朋友嘅哭闹喺街道嘅尴尬或者点咧，就开始变动啦。 嗯。 原本左就變咗右啦， 係， 係嘛？左搖右擺，一時一樣。 所以譬如我自己嘅 case 咧，小朋友如果喺街嗰度即係屋企人有俾過佢食其他嘢咧，我都會，我真係忍唔住講一聲。嗱，如果一陣間阿仔咧翻到去即係晚餐冇食咁多正常嘅份量嘅話，我哋都唔可以話佢，因為係我哋俾佢。 係啊， 係啊。 嗱，當然我個前提就唔係話食零食係錯嘅、 啊。 有時食零食你都慢慢要諗諗，跟住嗰個正餐嗰個時間。嗱，舉例如果 夜晚個正餐係九點，諗住等埋爸爸放工翻嚟咧，我覺得三四點個菠蘿包冇問題。 嗯， 但係如果你個同小朋友食飯係六點，你四點走去嚼個菠蘿包咧，亦都係爸媽一早之前講咗唔食零食，而因為尷尬或者點，你哋開始原本左嘅原則就變咗右嘅原則咧。 嗯， 咁你就唔好怪小朋友六點唔同你食飯咯。 係咯，即係呢個都要家長諗清楚，即係好簡單，因為佢食飽咗，你咪點食咧？ 嗯， 係咪正餐咁你食唔到，你又要即係難聽啲講你肥佢。其實真係講唔通呢、這個。 一時一樣都唔知道你想點。 係啦，唔係咁好啊呢招都。好，咁我哋都要防。仲有冇其他咧？我哋都要諗清楚咧。 O K， 咁第三個招數咧，都有時爸爸媽媽迫於無奈，又或者唔覺意都會出現，就係講個唔算數。 哦，呢、這個經常啊， 出爾反爾， 容易出現呢個 問題。當然我明白有時你應承咗小朋友一啲嘢，講過嘅嘢，點解唔算數咧？最常見就係、是。小博咧，你做咗某啲好嘢咧，星期日我同你去海洋公园啊 ，OK， 啊，点知星期日冇去海洋公园、啊？ 系， 可能嗰个原因就是、爸爸唔得闲啊，我要做嘢， 攰啊，懒啊，呢啲啦， 或者等下次特价先啦、可能迟啲买一张送一张咧。我哋千百个理由去推搪翻我哋之前所讲嘅嘢。 嗯， 嗱、啊，当然我哋都明白嘅，即系爸爸有好多嘅原因，但系拼在小朋友耳中咧，我仲信唔信你咧？ 嗯。 你哋彼此間個信任咧，就會大打折 扣。哎呀，信用破產啊！ 係啦，咁啊，要揾重新建立過，要費翻一啲時間啦。但係所以咧，爸爸媽媽咧，如果你真係要應承小朋友咧，就唔好下爬輕輕。 嗯， 你要諗一諗自己做唔做到，同埋係咪真係現實係實際係、小朋友需要，你先好應承佢。如果唔係咧，變咗出爾反爾咧，你會將大家之間個信任度會打垮咗㗎。 嗯，呢、這個我都經常要提防啊，即係下下就你唔係話唔獎勵佢。 嗯。 你起碼你獎勵佢揾啲容易啲嘅位置自己抽散， 你做得到你先係 啦，做得到嘅， 做得到先， 跟住先至好好講咯。係 啊， 係啦。咁如果你問我係咪即係全部都做，老實講我都有陣時即係冇辦法。咁、例如有陣時天氣啦，例如應承咗同佢去行山。咁你落雨喎，咁其實 咁呢、個你掌握唔到冇法子啦。 係啦，咁佢好 understand 嘅、即係我話約咗你行山嘅，但係你都見到落雨咯，我哋唔去。但我哋換第二樣嘢，你 O 唔 O K？ 即係我都要問翻佢、如果換第二樣嘢，你可唔可以？ 係，你都好尊重小朋友。 係啊係啊， 非常 即係小朋友咧，其實都係好易氹嘅啫，佢都係要尊重嘅啫。最緊要你唔好話大石砸死蟹。 我話唔得唔得，冇得去。 係啦，咁佢哋就會冇癮咯。我心態就係、 我諗唔單止冇癮，而係佢如果遇著得比較倔強小朋友咧，可能就開始同你。撐過死過，咁跟住又要另一個課題要同你開啦、就係、親子衝突啦。 哎呀，點樣啊？呢、這個好緊要喎、 啊。今日唔講住咯， 我今日唔講 講啦，真係。 係係啊，今日 我哋當然唔想話去到呢個位，但係去到前面嗰個叫預防咧，講、得出真係做，就唔好出爾反爾，講個唔算數咯。 係 嚇，呢、這個就好重要嘅。 係咁啊，大家留意住啊。咁啊家長好多時都會唔小心犯錯嘅。咁啊只要坦誠對小朋友講翻，或者自己再做好啲、錯嘅。都做一個榜樣俾小朋友睇。我雖然爸爸上次做錯咗，今次我冇再食鹽噶啦，應承咗你，我真係有做噶咁樣。咁你同佢講，你叫咩讀書啊？嗰啲都易入手啦。 係啊，因為有個信任關係啊嘛。 係啊，其實家長咧最好就做好自己。咁你講乜咧，佢都聽。係。咁咪易教咯。 關係同你唔好，信任度唔高咧，你講乜都嘥氣。 講乜都冇用啊！哎，好啊，哎，呢個名言啊，唔該曬 Jody， 好，拜拜。 好，拜拜。 唔识得分青蛙同埋田鸡咧？青蛙身体大概咧都系70-80毫米长，雄性咧就会细少少添。最容易睇嘅咧就系佢表面嘅皮肤呈现黄绿、深绿或者灰绿色，而表皮咧亦都比较上光滑嘅。至于田鸡个头咧就比较上灰唔大，雌性咧亦都比雄性大嘅，身体大概咧都系超过12厘米，啊体重咧由250至500克不等嘅。嗱，佢皮肤方面就容易啲型啦，比较上粗糙。头部同埋身体侧边嘅深色不规则嘅斑纹，亦都系佢哋嘅表征嚟噶。背部亦都呈现黄绿色，略带棕色，又有几行咧，就系向前、向上、向下嘅排列嘅皮肤噶。青蛙同埋田鸡望起上嚟，其实系差唔多，不过你认真啲睇就会分别得到噶啦。动物系需要我哋好好爱护同埋认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庞雅新啦，我系小白白元浩。 日起身搵嘢做，为人煲仓成日卖老，懒 rock and roll， 所以愿踏出呢小半步，讲一句 hello hello， 改写命途，为自私写低句号，讲一句沙瓦迪卡。You know， 去到边都招呼周到，我哋灵魂奉献俾电脑，电脑食电脑，所以若我今晚出街好冇？寻求快乐要几多？蛇虫垃圾成日用我，因识唱歌。不过你班乌龟打不死我，讲一句 hello hello， just let it flow， 尽力天天都进步，只一句 come on as does。心会换到 Hello， 每朝早必须听到，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天我做到 All right， 拍拍手掌眼有死哦，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迷走转迷路 All right，拍拍手掌跟我 Do Re Mi Fa Sol， 继续做 Re Mi Fa Sol La Ti Do， 今晚要做到 Hey Everybody let it go， 继续 Ra Ra Ra Ra Na Na Na Na， 迷走转迷路 OK， 一日讲声 Hello， 快乐自然 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今日咧就系嚟到星期一嘅早上啊，有啲咩好节目咧？问一问阿畅先。早晨，阿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各位。 系今晚电视部方面有咩精彩节目呢？ 首先同大家介绍下，夜晚七点半啊，认识人大政协。咁啊，今集咧个节目请嚟咧全国政协委员啊施荣怀，就同大家讲下咧。港區政協多年嚟個身份有啲乜嘢改變？咁另外亦都會請嚟咧香港政協青年聯會主席阿鄧浩康啊，佢會介紹下咧呢個香港政協青年聯會點樣幫助年青人咧去了解政協嘅工作，同埋咧參加推動國家嘅發展。咁最後啦，節目亦都請嚟全國政協委員啊葉建明，佢會同即係講下咧香港老年貧困問題，佢有啲乜嘢提案咁話嘅。 咁可以聽聽啦嚇，咁睇下到底對呢一個咧叫做老年貧困嘅問題有啲咩解決方案咧？咁希望有多啲嘅聲音啦，同埋意見俾翻社會解決呢個問題。好，然後仲有咩好節目呢？ 去到夜晚11:30，有纪录片系列《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啊。咁今集咧第一集咧就会带大家睇下咧，即系其实原来中国咧，即系我哋知道除咗系好远古嘅老文明之外咧，即系我哋嘅文明源于流长噶啦嘛。咁但系原来咧，中国亦都系地球上面咧人类已知道啦最早嗰批动物嘅家园嚟嘅，即系我哋。是咧，即原来我哋呢个人类同埋动物喺中国嗰度共处咗已经有几亿年噶咯。 哇，咁犀利啊！ 系啊，所以呢个节目叫做《中国大自然的古老王国》啊嘛。咁、哦、啊，今集咧第一集啦，就会带大家走到去青藏高原啊、 嗯， 即系中国嘅西部。咁嗰度咧，冬季咧气候就好冻，同埋好长啊个冬季。 个 夏天就一转即逝噶啦。咁但系咧，嗰、那个环境睇落，即系听落咧，好似好严寒严峻咁啦、 嗯。 但系嗰度嘅物种咧。就幾堅強喎，亦都好多姿多彩嘅喎。呢、啊這個節目咧就會帶大家睇下當地嗰啲好特別嘅物種啦。聽落就咁數俾大家聽，已經覺得好珍貴。有雪豹啦、藏狐啦、主兔啦、狼啦，同埋秃鹫等等等等。咁啊，今集咧會帶大家咧去睇下咧中國喺嗰度興建咗嗰三個嘅國家公園啊。 嗯， 帶大家入去睇下，了解一下嗰、那個。獨特性嘅野生生物咁話咧， 咁呢啲野生生物咧都係陪伴咗我哋都千聲年噶啦、 嗯 我哋呢一班嘅叫做同人類嘅老朋友喺嗰度生活成點咧？今日夜晚咧，大家就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啊咁啊，大自然的古老王國，唔該曬阿陳，拜拜。 唔該曬。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起戴口罩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都关心埋个天气啊！头先咧，特登出去咧，斟杯水饮下啦，咁啊，感受下咧啲风力咧，都真系有嘅吓，咁、啊、所以今日 风球啊嘛， 系啊，即系要着翻件风褛咁、嗯、样，咁啊，等大家咧，即系叫做唔好涉亲啊，呢、這个重要嘅。咁但系第二咧，奇怪啊，通常咧，阴阴天啦，即系偶打风啦，啊，冇咁干燥噶嘛。今日又真係好乾燥喎、啊！你睇而家相對濕度45%， 所以又係嗰句啦，紅色火災危險警告信號生效。 係啦，呢個要注意啊， 小心火種。 係啦，一號風球咧都現正生效嘅，27度氣温相對濕度嘅45%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表示会在上午10:00至正午12:00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小时台风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現時預測路徑，納沙會在日間最接近本港。在納沙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下，預料本港普遍風力會在日間逐漸增強。立法會一個草案委員會今日開會繼續審議2022年職業安全及職業健康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選委界議員陳少雄提出三項修正案，包括將經循可公訴程序定罪的最高罰款額由1,000,000減至600,000。陳少雄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表示，提出今次修訂是由於過往政府並沒有清楚解釋將最高罰款額定在1,000,000的理據，批評政府的做法有如開天殺價落地還錢。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聲在同一節目表示，有關罰則的討論已經超過3年，質疑為何至今才有人提出要將最高罰款額由1,000,000減至600,000，認為來得有些突然。他希望政府在今次事件上能夠堅持不要躺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喺东部顿涅茨克，军队同俄军喺关键嘅巴克姆特同另一个城镇 爆发激烈战斗。虽然俄军一再攻击，但是乌军仍然控制巴克姆特。而顿涅茨克所在的顿巴斯地区局势仍然非常困难。乌克兰的电力基础设施早前遇袭，影响当地供电。泽连斯基呼吁国民每日下午五点到晚上十一点尽可能减少用电，为国家多做一些贡献。他说自俄军今年二月入侵以来，已经有近65,000名俄罗斯人丧生。俄罗斯上月曾经表示估计不足6,000人阵亡。另外，俄罗斯国防部说在顿涅茨克、克尔松和尼古拉耶夫地区，俄军成功令乌军推进的努力白费。俄罗斯在顿涅茨克任命的政府表示，首府顿涅茨克市的行政大楼遭受乌军炮火严重破坏。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9点，台风纳沙集结在香港东南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19.8度、东经16.9度附近，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南海北部。过去几小时，纳沙有所增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纳沙会在日间最接近本港。在纳沙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下，预料本港普遍风力会在日间逐渐增强。天文台会在上午10点至正午12点之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海面会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清劲偏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稍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风势颇大，有骤雨。星期二早上气温显著下降至最低大约19度。一号戒备信号同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4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598点，升10点，成交金额6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69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119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47蚊，跌2.2；美团149蚊，冇升跌；友邦保险67.55元，跌3毫；阿里巴巴73.1元，跌1.5毫；京东集团169.2元，跌5.6；招商银行31.15元，升5毫。港交所249.8升3.2，李宁55.45，李宁系55.45跌2.6，药明生物51.5升3.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48.62，瑞士法郎1.004，加元1.384，人民币7.183，英镑对美元1.123，欧元对美元0.975，欧元对美元0.623，新西兰元对美元0.558。日经平均指数报26,770点，跌320点。港金报15,42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50.79美元，卖出1,6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有关航班嘅消息，有关渡轮嘅消息。咁啊，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渡轮服务咧，现时系不停大澳嘅。而去到11点嘅时间咧，呢条航班咧系会暂停嘅，因为受大风浪影响啊。呼吁小轮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嘅服务，现时系暂停，会未暂停啊，系而家系唔停大澳啫。咁去到11点嘅时间咧，呢条航班就真系会暂停噶。咁啊，跟住报告路面嘅情况。

比自己慢就是反应慢。心理和生理的反应可以互相影响，如果生理上有 A 的反应，心理上会相应配合，如果是 B 的生理反应，都会有 B 的心理反应。早两日在繁忙时间搭港铁，你都知道环境是怎样，人逼人，无论你是企或者坐，在车厢哪个位置，大部分人都在忙一件事，看手机。当你看得投入，就会忘记到底现在身处何方，无论车上有多少人，在你的世界就会变得剩下你一个人，你对周围的防卫亦会松懈了。那天站在我隔离有一位哥仔，看着手机非常入神，停站有其他人上车，其中一个走经哥仔身边，他做着相同的事，看着手机，耷低头走过来的时候，撞到原本站在我隔离那位哥仔，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他手松一松，手机就来跌落地。这个时候这位哥仔的心理和生理会有什么反应呢？可能会出现的包括以下几种。第一种是生理反应不够快，接不住部手机，配合心理上的反应，就是产生一种愤怒，破口大骂撞跌他手机的那位哥仔。第二种同样是接不住部手机，但是执返就算数，当没事不出声。第三种是接得住部手机仍然破口大骂。第四种接得住部手机当没事。这些情况最常出现的心理和生理配合是第一种，接不住部手机然后骂人。头三种出现的情况都会令到有嘢损失，可能是情绪上失控或者手机受伤害。出现第四种机会比较少，但是那天我就见到了。各位哥仔眼明手快，在手机跌落地电光火石之间接得住，然后当无嘢。这样的情况旁边的人又会有什么反应呢？闹那个行路不戴眼的哥仔，还是称赞这位手急眼快又没发脾气的哥仔呢？旁边几位大叔包括我在内异口同声称赞这位哥仔的反应，他由冇反应变成有反应，是轻松笑一笑的反应。不小心撞跌人的那位哥仔亦都笑一笑，连忙讲了几声不好意思。遇到任何突如其来的事情，只要心理和生理的反应配合，好多事可以轻易解决的。不单止当事人，身边的人都可以帮忙的，不用脾气行先的。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里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落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得透，名利不归于你，你便毅然地放开手，越抱着只会越嬲，只足一世你便富有。人善甜蜜非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善贱默契， 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越抱着只会越嬲，知足一世你便富有。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每种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就已足够。人算天不起，简单一个道理，怎么竟不看透？任君多美丽富裕，在最后平头，会从因果是有天收。人算天不起，你懂得以后掌握心中节奏，只要熄灯落睡得好，天天里笑得开口便已足够。如果有一天战争与饥荒充斥全个地球，别害怕，你心我心手与手连成一线，为你可奋勇好朋友。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先讲咗阿欧成讲嗰个双送饭先啦，两送饭咧，咁啊多谢听众啊，喺美国嘅听众阿卡文咧，咁啊留言俾我哋，咁佢就话：喂，佢哋嗰边你估下？英文名叫咩？原来喺美国当地 不一样嘅翻译啊， 都有双送饭。佢哋点样叫啊？我哋一个差唔多嘅，都系嗰啲字嚟噶啦。佢哋嗰边咧就叫做 one side two entries。 哦， 即系就唔系 this this rice 啊，就唔系 唔系嗰啲 this this rice 都系网民揶揄同埋搞笑啫，即系个正名都唔系咁嘅。有啲同卡文讲嗰个说法好近似， 但我反而我最中意系两送翻， 系啊两送翻，因为将佢我哋之前讲过啦，将佢变成一个香港特色嘅两 送 翻啊嘛，即系烧麦咁样， 烧麦咁样， 都系叫烧麦。 诶，多谢美国嘅卡文话俾我听，当地系点样叫啊 ？One side two entries 啊， 系咯，大闸蟹英文系咩啊？Shanghai crab 啊嘛，系嘛？ 系咪？ 我唔识啊。 我记得系 Shanghai crab 咁样。 但系佢都唔识叫添， 唔识啊，系。 咁唔会逼 cage crab。 唔紧要啊，我识食佢都。 系啊，识咯。This 咁样系咪？又嚟啊 ！This crab，this crab 咁样。系啊，喂，大闸蟹咧，其实而家就时节啦，咁啊呢个食物啦，咁啊但系咧，其实如果要食得好食咧，其实喺我哋如果自己整嘅话啦，买翻去点啊？ 想请问小白同阿 O 食咗未啊？大闸蟹， 我食咗啦， 食咗啦， 我食咗两只。 哦， 系啊，好美味啊， 好味啊，我未食啊，我未食啊， 两只咋系 嘛？两只咋？ 我食咗两餐。 哦，几好咁样， 得唔得？ 咁样讲， 得唔得？ 食咗两餐，诶，咁我都系 你求其食嘅啫，你应酬下身边啲朋友。 你会中意公定乸多啲啊？ 哦啊公定乸多啲、啊，好似话食公啲糕就靓啲， 系 食乸啲糕就实啲，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系啊，就系咁。 通常都食公嘅， 通常、啊、我都系中意食公， 因为中意啲软身少少咁 样。系、啊、嗰、那个口感好似好啲啦，同埋嗰个味道其实亦都有分别嘅咁 样。不过都唔系话即系话欧华系咪应酬都唔系嘅，其实即系食落咧，又真系几好食嘅。 系啊， 我最近一个好简，我有一个好简单嘅食法啫。 系点啊？ 就係、是、大雜米，當然整熟佢啦、 啊， 然之後一碗白飯， 哦、白飯啊， 咁就夠啦， 即係蟹膏撈飯， 蟹膏撈飯，哇，好正， 蟹膏撈飯。我忍唔住， 好簡單， 可能忍唔住買多幾隻， 落少少點點醋，跟住哇，已經好好食。 係啊，咁呢個即係大家自己選擇啊。咁、但係如果你話想自己喺屋企都整呢個大雜蟹咧，整到好似出邊啲大師傅咁好食嘅話，又得唔得咧？咁梗係梗係可以啦，絕對可以啊。其實有啲秘訣嘅，咁喺你譬如蒸呢個大閘蟹嘅時候啦，咁除咗就上次同大家講過點樣去到選擇一啲生猛嘅大閘蟹啦， 卜卜卜， 係啦，卜卜卜卜，同埋整睇下篤下佢隻眼睛，反轉佢睇下佢嗰啲色澤啊，各樣睇下生唔生猛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去到呢個大閘蟹，即係要佢去到蒸嘅時候咧，都想有個味道特別香嘅，亦都少咗嗰啲叫做腥味啊，提升佢嗰個蟹味嘅話咧，其實都有啲辦法嘅。咁、除咗咧就喺你嗰、那個叫做同大閘蟹一齊唔好話全熱嘅水先至蒸熟佢之外咧，其實就可以喺嗰啲水入邊咧，或者係大閘蟹你嗰個有啲兜噶嘛，有啲人用兜，或者如果你用水嘅話，隔水蒸嘅，你直接抌落個水入邊，就加啲咩咧？加啲白酒， 哦， 系啊，加啲我问咗啲大师傅， 白酒， 系啊，佢话加啲，冇错，加啲白酒咧、哦，其实白酒本身咧，同海鲜嘅味道咧，系都几 match， 系啊，因为你食海鲜通常都系配白酒噶嘛， 系啦、 红肉就配红酒， 冇 错。sorry， 我想问系西方嘅白酒嘛，系嘛？ 其实冇乜所谓嘅，其实冇乜所谓， 唔系、啊、大陆嗰啲好劲啊，大陆嗰啲几廿万度啊， 因为咧。 我中意饮 系咯， 嗰只 应该唔同咩、 啊、台咁样， 即系同 先， 即系譬如你普通白葡萄 Sauvignon Blanc 同嗰啲酿制啊，有啲唔同噶、啊。 嗱、点解啲师傅话用边一种嘅白酒都冇乜所谓咧？因为今次白酒嘅嗰个角色咧，并唔系我嚟俾大家品尝白酒嗰个香味。白酒嘅角色咧，最主要就系当你加入去个水入边，佢就系我嚟帮你剔除呢一个嘅大闸蟹嘅腥味，而唔系我哋想去白酒个味抢咗呢个大闸蟹嘅味嘛。 即系唔好用一支太贵嘅。 系啊，唔好用太贵啊！咁而家你话 冇啊，冇平，冇全部平啊！你屋企先有贵嘅啫嘛，系啊。 我嘅全部冇平， 咁你全部冇平，我全部全都平。 咁啊，加呢一个嘅白酒喺嗰个蒸大闸蟹个水入边嘅时候咧，就非常之有效，去到剔除咗嗰啲味、 嗯。 其实唔单止净系讲紧大闸蟹嘅，其他海鲜咧，其实就算你加少少白酒喺入边烹调嘅时候咧、有啲都系用白酒嗰个力量去到剔除咗嗰个海鲜嗰个嘅腥味嘅。咁、所以呢个少少嘅窍门，咁睇下大家。如果買咗啲大閘蟹翻屋企整嘅，咁梗係希望整到最好食啦、用呢個點子將啲大閘蟹嘅鮮味再提升。 我的享樂時代。 最近咧就睇到啲新聞消息啦，咁就話到其中香港一個都幾值得去嘅歷史古蹟， 邊度啊？ 就係呢一個前深水埗配水庫。 哦 系啦，呢、這个我都 俗称主教山，系啦， 系咪啊？即系主教山啊， 系啊， 系个山嚟，叫主教山啦，系啦。咁啊，我自己都有幸曾经咧参加过佢哋嘅导赏团。咁其实佢哋 under 边一个嘅部门嘅咧，系水务署嘅，系、啦。 哦，因为配水库， 配水库系啦。咁嗰个的而且确系一个可以正常运作嘅配水库，而曾经亦都系正常运作过，亦都系供给水分水啊。俾香港人飲用嘅，咁所以佢一個 而家都停止運作咧。 而家停止運作啦，就係停止運作，咁我哋先可以行入去睇嘛。咁入邊當然歷史古蹟嗰啲咧，我哋之前講過啦，或者喺圖相團嗰度咧都有得睇嘅。咁大家我哋就唔講太多。但係睇翻佢喺2021年6月嘅時間啦，咁前深水埗配水庫呢個古物諮詢委員會咧。就確認為呢個係一級嘅歷史建築嚟嘅，咁而家咧就即係再都係之前疫情啦，咁而家又再開放翻俾市民咧就可以登記。點解話登記先呢？因為如果你就咁諗住自己供去主教山呢度咧， 唔得噶， 其實就唔得 嘅。因為咧我對上嗰兩次咧已經有上過去打乒乓波，你知道主教山下邊咧就好多張乒乓波台嘅，其實。 係啦，咁啊嗰度 當你一路行嘅時候咧，你就會一路見到好多街坊咧喺度打乒乓波，無論幾大風， 係啊， 佢哋都可以打乒乓波。 好好㗎，其實我覺得嗰個位啊，即係至少我目測啦，有三十幾張乒乓波台嘅，其實即係幾好拍攝嘅一個地方啦。 係啊， 咁不過即係件事究竟係民。即係居民搭建出嚟嘅乒乓波台，定還是係政府俾？ 呢啲就呢，我唔識講。呢啲唔好過問，呢啲唔好過問。我哋先去欣賞咗呢個主教山嘅位置。 因為我上到去頂咧，其實我有朋友都話啊，即係舊時咧可以入到嘅，不過咧依家疫情嘅緣故咧。同埋佢保育啊，咁有啲鐵絲網就包曬嘅，咁入面就係阿布寬羅馬浴場咁咯。其實大家有睇過相嘅、 如果你要入去嘅話咧、你都要經過佢哋嘅導賞團，要網上登記啦，咁樣咁先至可以入到入去就係參觀。 不過唔可以 walk in 啦， 係啦，唔可以 walk in。咁但係你都要留意住自己嘅體能，因為其實由水平面上到上去主教山呢、這、一個導賞呢個位置嘅入口咧，其實係需要行接近17層樓梯嘅。我記得佢哋嗰陣時 17層係 差唔多17樓咁樣嘅。咁你可以慢慢上，咁你一路上嘅时候咧， 冇人叫你跑噶嘛， 我以为嗰啲咩一年一度跑楼梯 嘅，得噶。嗱，你会见到隔篱咧，其实系有一架咧。可以叫貨列，古代嘅貨列，即係嗰啲有條路軌，跟住有架好細架車仔咁啊上去嘅。嗰架咧人唔可以坐嘅，就你唔好諗住喂嗰度可唔可以幫我開開嗰個 lift 啊？ 唔得嘅， 唔得嘅，係啦，嗰架咧係啲工程，甚至乎係一啲專業嘅人士咧。在認可和安全的情況下才可以啟動的、大家呢即有這個體力的話就可以上回、水務署、又有興趣啦水務署的網站進入去其實都會見到一個呢寫著配水庫自動導賞油的進、入去你就自己、填回適當的資料登記回這樣看看、扎个良辰吉日，咁啊入去可以睇下呢个古迹啦。 唔系，都好啊，有人带住咧，你会更加了解。 系啊，同埋入到入去咧，其实佢打灯打得好靓，因为佢入边已经系有盖噶嘛。咁啊，水务署嘅呢啲古迹就打灯打到佢，你影相出嚟就可以好靓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是梁荣忠，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骚快活人。